哇，sorry，真系赶唔切，我 paste 紧嗰个 link 上去个 Facebook 度，唔好意思啊。吓，唔知点解仲，Facebook 成日都变噶，嗰啲嘢明明。明明平時改嘅名，咁啊 paste 得啦，即系 edit 啦，edit 咗摆翻个新 link 啦。而家咧就唔知点解又 save 唔到我改嗰啲嘢哦，咁就算点啫？咁即系改唔改到啫？改唔到啦，真系。我真系唔明点解啦，唔好意思 电 啊。 话整乜嘢？ 我电话 copy 就拎，又好嘥时间啊嘛。再嚟多次先，edit post，跟住，哼，连我平时用个 cursor 走去，低能啊真系，我走去改翻旧嗰啲都有成问题，跟住改咗之后咧，我之后揿 publish。save 又 save 唔到，to save your video，give it a little 乜嘢啊，大佬？妖食屎啊，真系，咁啊做乜春？咁点样 save 到咧？点样 publish 到咧？我都唔知点解，咁算啦，唔好。咁我唯有留喺 comments 嗰度啦。我试多次啊，唔好意思。喂，哇，呢，Nana，无端端嚟嘅，点解你？等等先啊！路过，算啦，放弃啊！ 我喺我电话改， 你知唔知有条 link 啊？你，哇！你饮我啲水啊，Nana！哎呀，佢冇水俾佢饮咩？ 有啊，佢唔过嚟饮啊。 嗯， 你嗰边， 我中意饮我啲水。 呢条 link 系咪真系而家 YouTube 嗰条 link 啊？ 系啊，冇错。 我试下啦。 好啦，唔该。诶，佢都戇鳩啊，真系。算，放喺我呢度。我 都唔同，都麻烦。不过你佢又唔收你钱咧，你真系冇得 complain 噶。即系有一日执咗粒，你都冇声出噶，Facebook，佢唔使有责任喎，真系。喂，Hello，哇！我见到而家咧，online 咧嗰个 quality 认真曳啊，点解咧？点解咁曳咧？喂，Hello，咦，都唔系好多人啫，不过。 系咪真系只猫？嗰张相嗰个 YouTube 嗰度拎 repeat 咗 只猫嗰幅相即系 Trico 个样， 系咯。 你写 live now，跟住再 paste 个 link 落咪得咯。 Nicola with their island，咪咪到 Hillsy 路宝 message attracted。 黎米俊 SK。 Hello。 李贤探长好，我好似四七阿 Jay。Hello 探长，监制大家好。Hill 是路宝680蚊座位嘅我报道。 喂 ，Hello。 135 Hi 老探 ，Man Book 老探 ，Nancy 你喺台北，网络很慢。 喂 ，Hello Nancy。 开户。 Hello。 Hi 探长，在东京热 live 中。 喂 ，Hi。 黄喜 ，Albert Jowhi Varian。Clifton Liu， 嘿探长好，刘仁生道 ，Hello， 林探长你好，首次报道，你系壮好女喎，老探， 你系咪其实未见过我真系 live 噶？因为我平时个样子就系咁噶咯，唔知点解由细到大都系咁噶啦，即系可能影相嘅轻微，戳戳个眼神咁样，好似好醒神、好醒目咁啦，系咪？咁但系平时我都系一个悭电嘅状态噶嘛，咁我唔知点解我明明好精神咧，你都话好累咁样，我真系解释唔到，你解释到？ 不知 道，可能你是新来的啦，唔怪你啦。喂，咁嚟六王咩龙？哎呀，你做咩无端端 message restricted 啊？啱啱睇唔似你讲你头先讲咩添？呢位是阿耀朵，读多一次先啦，入不入脑先 ？Hamish 林探长你好，首次报道，黎米 John 好女喎，老探，揾 IP 海，尼禄王善龙 message retracted， Renault Cam 喺包大镬揿钱，揿钱揿城寨真口号， 即系点啊 ？Now 咪有个揿钱嘅节目咯，好得意嘅，做九吹廿四咧，即系阿包大镬咧，即系你系其中一个咧，都系一个 informer 嚟嘅。咁咧，定期咧就有啲朋友咧，就喺我嗰啲旧做嘅网台咧，就嚟 forum 啊、城寨啊、D 一百咧，都有啲即系有啲新资讯嘅，就成日都讲下嗰边嘅。即系大家好念旧，我都明白嘅。但系咧，其实我冇乜兴趣听嗰啲其他，即系尤其是嗰啲网台嗰啲资讯嘅。咁即係你讲咁我帮下手讲下啦，咁揿钱咪即係咪叫你捐钱咁解，我都唔好明啊，但係揿钱有奖游戏呢节目呢定係点呢，咁你可以冇话题之中都几好嘅呢啲话题都，即係大家有某啲人有共鸣㗎嘛，咁但係呢我最理想嘅听众呢，即係都唔係话即係我其实有少变态啊，即係我想一啲蓝丝啊或者一啲不问世事啊，淨係喺玩乐嗰啲朋友呢嚟做我嘅听众多啲嘅。原因就係呢佢哋带嚟一啲新嘅角度呢，就我哋啲自称黄丝嘅人呢，就有时可能唔知道佢哋諗啲乜，或者即係大家互相斗误会啊，又一定觉得佢哋係讲猪咁样。我就反而想即係听下佢哋讲多啲嘢囉。咁佢旧台嗰啲，譬如城寨啊 ,forum 嗰啲，根本上我又好了解某啲人嘅，即係新做嗰啲又唔識啊，即係以前曾经係 founder 嗰几位我已经好熟佢哋㗎啦。咁佢哋有啲咩套路啊，諗啲咩我都通常知道晒嘅，同埋大家嗰个政治志向啊，同埋大家嗰个倾向都好了解嘅。咁所以呢就如果你再喺 live 呢度讲返嗰个台嗰啲嘢呢，就有部分人就会啊好有共鸣，咁但有一部分人呢就真係唔知你讲乜嘅。咁即係为咗面面俱圆呢，我又欢迎你咁继续讲，但呢我又唔係会太过 develop 喺嗰啲话题里面囉。啊，黎禄王禅龙系咩嚟㗎呢？咁样几有型喎。Hello， 第二次可以睇啊，咁你第二次睇 live 啊，又话平时都有睇开九吹廿四嘅咧，咁样，咁啊，首先咧又喺度多谢嗰啲听网台嗰啲朋友咧，加入啦 ，live 嗰啲更加要多谢啦，咁其实我要多谢听网台 app 嗰啲朋友咧，原因就系我希望佢有一日咧就会即系会走嚟 live 啊，因为九吹廿四咧同一般嘅网台节目好唔同嘅地方咧。就係呢，我所有你哋嘅留言呢我都会一一读返出嚟嘅。咁呢所以呢能够保持到喺几百人里面我先做得到嘅啫。假如好似人哋台嗰啲嗰隻人口可能 live 都有7000多人嘅，咁我就唔可以读晒你啲留言啦。咁所以呢暂时嚟讲呢，即係我好鼓励大家踊跃留言啦，咁呢就可以大家当倾偈咁样，咁轻轻松松咁样就坐喺度大家吹水吹 个半钟咁样，或者两个钟咁样，几开心啊！跟住吹完水瞓觉。 包大镬探长，你都要大胆啲喊货金 check 两位。探长探长你好 ，Hamishman 可能你唔笑个样好似唔精神啩？ 可能系啦。 唔系 John， 我系 Cheman。好耐冇听直播，通常听重播。 你个名 Cheman， 我记得你个 icon 系蓝色嘅，即系 Facebook 嗰度，唔知系咪同一位 Cheman 咧？有冇听咩 Boom 系咩嚟噶？你知咩嚟噶，金仔？Boom 是什么 ?BOOM? 不知道。 哦，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Manbot。喂，那呢就包大镬，我想你有少少误会啦。因为我做九处亚四呢主要就不是拗货金的。那当然你主动会 sponsor 我的开心啦。那但我就不会刻意这样去即是希望你们用钱来维持我的节目的。即是姑且叫节目啦，其实我都实情我都唔太觉得我自己呢个节目。咁即係我都係一个 idea， 就係觉得即係大家出嚟倾偈，咁去卡拉 OK 又好，去茶餐厅又好，点都有找数嘅。咁呢如果大家唔夹返呢，我咪照找数囉。即係如果大家夹返冷气钱啊或者电费啊咁样，即係帮补下呢，我亦都係唔介意嘅。咁所以呢我就唔会好似隔离台，因为隔离台呢嗰啲人明明个户口多个四五个零嘅个户口，但佢哋呢因为惯咗多钱呢，稍微蚀咗少少呢就好紧张嘅。咁我唔明佢点解咁紧张，即係人得几十岁，即係你已经有好多钱，你仲啱埋货金做咩呢，我都唔明白。即係老少咁咪洒脱囉，买下嘢咁样大家有得食。即係唔紧要，即係人各有志啦。其实老实讲，即係圣经讲嘅嘢几时都啱嘅，有某啲话题啊，例如话有钱嘅人呢，即係你要得到呢升天呢，即係係用难过啲穷人好多嘅。原因就係穷人能够牺牲到佢嘅 percentage 呢係往往高啲，高过有钱人嘅。咁有钱人呢你拗佢少少呢，或者蚀咗少少钱呢，佢係紧张得不得了嘅。咁所以即係呢个就係本身大家嗰个性质唔同，同埋大家个即係嗰个社会地位或者嗰个身家唔同呢，都有啲唔同嘅反应嘅。咁譬如你见到花生台咁样，佢多数主持人都唔收钱㗎，同埋佢哋唔收钱亦都冇话要求佢收钱呀咁样成。咁甚至乎土伯咁样，佢要求捐钱都好少听到㗎。其实即係因为佢哋大家都係鍾意做节目，或者觉得有啲社会嘅义务，或者有啲嗰个叫使命感，咁咪走出嚟囉。咁你讲緊譬如仲有另外一啲台，譬如My Radio， 下 Radio， 即係无奇不有，我从来都冇听过佢哋话拗钱㗎，即係话要货金㗎。咁冇咪唔做囉，即係我觉得好简单嘅。即係如果当你即係一个穷鬼咁样，即係为打份工而走去维持住个台嘅，咁诚意可嘉啦。咁如果你觉得哇，我真係唔想冇呢啲节目喎，咁样咁你主动走去 sponsor 佢，咁令到佢维持到，或者甚至好似我咁嘅，即係我唔会再出声叫人哋 sponsor 㗎啦。咁但係呢如果你真係好想 sponsor， 好觉得即係啊你都得大家夹下钱啦咁样，咁我又唔介意嘅。咁冇咪自然会流失囉，即係冇人听嘅话就真係自然冇人 sponsor。咁原因就係、即係我唔係好似 D100 咁样呢，即係佢哋个开支係相对大呀。咁同埋嗰啲主持人係有人工嘅时候呢，咁你唔畀钱就点得啫。咁但係假如有另外一啲台人工唔使畀钱嘅，我又愿意交多啲电费喎，愿意得人买支咪好聲啲，又愿意得人买多个电脑，买多个 cam 咁样好啲，咁大家开心，咁你又有松动嘅，咁你咪可以 sponsor 囉。即係我觉得我就绝对再唔会即係哎呀高急啊，唔做你咩。即係其实如果你个台真係冇人听而维持唔到，咁嗰啲人又完全係冇恻隐之心，又冇同理心，又即係摸你个台都得嘅，摸你啲嘢听都冇所谓嘅，咁咪会自然消失囉，好简单㗎嘛呢个道理。 唔係，同埋其实最好就係 subscribe 咗个 YouTube 佢囉。 係。 同埋你间唔中咪睇下啲重温囉，咁唔好唔好你对所有 YouTuber 都係㗎，唔好 skip 咗啲。 係呀。 唔好用 adblock 囉。係囉，即係啦，监制头先大家听到啦，如果听唔清楚呢，我即係我具体啲嘢我又讲一次啊。即係其实呢 如果你想人哋永续到咧，咁起码你唔想拎钱出嚟去 sponsor 人哋嘅话，咁你咪可以揿下啲 ad 咯，即系或者即系唔揿下 ad， 即系睇埋个 ad 先咯。咁又或者 subscribe 咗，同埋介绍人哋 subscribe， 咁即系其实如果计呢个收入咧，以我呢啲咁嘅得个千几嘅 hit rate 咧，即系个 views 咧，咁我谂电费都唔够交嘅，老实讲，咁即系。冇咪冇咯，即系如果有人支持嘅，自然你有鼓励噶啦。咁如果冇人支持，咁样执咗去都唔抵可怜噶嘛，系咪？因为即系既然嗰啲受众都觉得，即系冇都得咯，大俾佢听。咁即系呢个咪有市场价值咯。咁至于个价值嘅嘢系好，大家即系受众同埋嗰个那个 provider 咧，系往往系喺今时今日。这个社会呢是越来越个分歧越来越大的。即是那个互相唇齿相依那个关系呢没了。即是大家可能觉得哇以前譬如买唱片个歌手或者那个唱片公司或者那些监制或者那些创作人都是大家去买的 CD 去令到他有收入令到他可以永续。唔好话永咗，可以继续，可以再作啲歌，再唱俾大家听。咁大家嗰个关系咧，似乎系一个好生态系好良好嘅，好好嘅。即系你冇人听就自动会死亡，或者自动会唱唔到歌，因为冇连录音嘅钱都冇咁样。但系网台咧，似乎嗰个关系咧就好疏离嘅，因为咧今日我哋做网台或者做一个YouTube channel 嘅成本相对系低嘅，即系我唔介意每个礼拜嘥几个钟，或者之前做少 preparation 啊，或者买啲器材啊，只要我唔介意咧，即系有人听就听咯，冇人听你自己都冇瘾啦，系咪？咁所以关于呢个 sponsor 嘅嘢咧。咁就讲到咁多先啦，如果唔系又以为我又成日讲，其实我只不过呢即係拎呢个话题出嚟呢，即係就话俾嗰位包大镬先生听呢，就係话你听緊嗰啲系咩嘅个性或者系咩嘅倾向同埋嗰个本身个諗法，即係你咁大个人你慢慢自己慢慢 feel 下，即係觉得啊究竟是不是那个台真的冇咗唔得呢，即是如果你有一日去到好似 D100 嗰啲观众咁呢，哇冇一大班嘅台死㗎啦，大佬你慧玲又冇埋声啊，吴志森又被封咪咁样，我死㗎啦，香港都死㗎啦。喂，如果你觉得佢个重要性系喺即系去到咁嘅时候呢，咁我觉得人之常情啫，即系嗰啲连自己嚿金啊连自己个嫁妆都捐埋出嚟嗰啲，即系因为对佢嚟讲个生活影响好大嘛，冇咗呢个台。咁但系假若即係我自己個 profile， 我俾大家覺得我有冇得嘅話，好淡薄嘅，咁你咪自然就唔會俾你有一個 out 貨金嘅壓力㗎啦。咁所以我覺得生有時死有時，咁咪由得佢囉。好，講咁多先呢、這個。我知點解有人觉得我好攰，因为呢我呢、這个我距离个 mon 嗰个距离呢啱啱就係老花镜戴咗又要怼到好近先睇到，即係个 focus 呢啱啱远呢又啲字太细粒咁样，我试下怼大粒啲字先。哎呀我揿咗咩死啦。咁可能就唔使咁蒙咁，因为蒙住隻眼呢好似好攰咁都有可能係咁样。好再睇我啱啦。嗱，而家咁我舒服啦，咁又可以唔使蒙到隻眼。咦？但系有个问题咧，就系、是、我放大咗之后咧，落唔到底嘅，点解？点解咧？咁我焗住缩翻细啲，真系唔好意思啊。 咁你长期都瞪起只眼做节目嘅啫。 可以发条橙咁样。唔紧要啦，咁我你觉得我好攰，但我仲讲到嘢咪得咯。 Techland Y Kenny Chow 探长你好 ，Hamish 人可能你唔笑个样好似唔精神啦。黎米 John 我系 Chiman， 好耐冇听直播，通常听直播。 Sorry 读咗添。 And Bob 老探有冇听 Boom？ 冇啊。 G G 泰恩庆探长。 Hello。K K Hello。 黎米 John 对。 厉害，但改咗头像了。Hamish 银如有钱，如今冇咗。 可能系。 奇奇 Gary 真系好有趣。 系啊，冇错。 Melbourne 我都几中意听佢。Jack Music MB 邓武式 Gum HK 是新网台，由网台名人新俾主理，设有免费 Facebook 直播，亦有利用 Patreon 系统发放收费节目。Hamish 银认同 Melbourne。Pat Putin, Hello 探長 Hello Sam Kwan, Hi 探長 Jack Music, MB 鄧無色 Radio 不單有 Hot 金主兼幕後 Michael 直情將生命奉獻 我都明 白 May Lam Hi Hello May 美兰归家途中收得好差 Hello 探长 Hello You look very bloody Hamish 银我搭紧船收得都唔好 哎呀大家真係搭紧船都听咁嘥 data 喂咁啊我家人唔会叫你我今日唔好听啦咁啊抄抄抄听下啦咁喂我想睇下而家99人啦今日都几快喎、啊、喂咁我諗好多人都未归位嘅咁唔紧要啦喺街都有听咁啊 ，Kenny， 你都有听 Gary 啊？系啊 ，Gary 好勤力噶，一个礼拜起码 update 两次，无奇不有。咁啊，所以系咯，从来都未听过佢哋话要收即系拗货金噶。咁所以大家如果要支持佢，都始终揾到办法嘅。其实如果点样支持拗 radio 咧？咁我谂我问下邓武式一定有方法嘅，因为邓武式咧系呢个网台嘅专家嚟，可以话系。网台嘅第四权啊，简直系。喂，咁其实咧，今日咧就有你见到我嗰、那个吹鸡片咧，就系阿 Chico 打咁咯，即系嗌紧咁。即系我觉得咧，呢几日咧俾人洗版洗到咧，即系关于黄子华炒黄，即系嗰个黄子华飞炒黄牛嗰件事。咁希望大家踊跃发表嘅。咁我谂大家嗰个睇法都应该唔差太远噶啦。咁咧亦都我见到好多唔同嘅朋友咧有好深入嘅谩骂。所谓深入嘅谩骂咧，就系话你咁睇又唔啱啦，咁样唔通我哋啲穷人又点啊点啊咁嗰啲咁嘅讨论咯，睇好多嘅。咁尤其是多得一位朋友咧，就成日都对一啲好 popular 嘅风俗或者习惯或者节目或者潮流咧，就充满角度，充满批判嘅。咁我多数咧，因为我成日我 follow 咗佢咧，有多数咧嗰啲。洗版嘅佢都有份嘅，咁所以咧就令到引起我注意到咧，黄子华嗰啲飞炒黄牛，基本上就唔系好关我事嘅，因为咧我自从苏根苏字系咪佢噶啊之后咧我就冇睇过佢嘅栋笃笑噶啦，咁甚至乎即系我觉得一般人对佢嘅赞誉咧，即系我对我嚟讲 over 咗嘅。因为佢讲啲我九成都估到嘅，佢讲乜嘅其实，咁但系佢嘅演绎方法当然系不得了啦，即系好多人啲生活咁大压力，同埋又欠缺创作嘅能力嘅时候，听到黄子华嗰种演绎咧，就的确系大快人心嘅。咁但系咧又系嗰句啦，即系听完大快人心，佢里面嘅 message 你能够感染到你几多咧？即系例如佢讲啲咩鱼蛋论啊，但系自己喺生活上咧。你笑緊嗰个友嘅时候你自己都做返嘅。咁我认为呢今次炒黄牛呢呢个一个共业嚟嘅。即係到有机会大家唔炒咩咪先。咁但既然大家都炒落。咁所以大家都对一啲好 popular 嘅潮流嘅嘢。咁我当然係一窝蜂都有做㗎啦。咁炒嘢都係一样。呢、這个即係个 back 个背后啊。其实你要炒一样嘢，你唔系靠另外一啲方法去搵钱嘅话，除咗快慢之外咧，都系同个潮流有关嘅。咁大家听到黄子华嗰种幽默，同埋佢嗰种铺排铺陈，同埋佢嗰种内涵，同埋嗰种哲学，咁啊眼前一亮嘅时候咧，因为你平时欠缺咗嗰啲思考嘅过程嘛，咁你咪觉得佢真系哇，直头系突破盲肠，同埋哇兼夹好好笑啊，兼夹哇估唔到人哋话紧自己都觉得好好笑嘅，咁嘅时候。咁大家咪即系惊死蚀底，就走去炒飞咯，走去扑飞咯，咁样。即系我唔系话你有错啊，即系我意思就系一个潮流文化，只要大家都系同时都系得一个口味嘅话，你唔去即系唔去分布喺其他嘅口味嘅时候咧，咁喺一个资本主义世界里面咧， 即係出現呢樣嘢係必然嘅，即係我當然咪贊成啦。即係好多人一講咗呢度咧，就觸動到個神經，就哇你咁講必然咁，咁梗係必然啦，唔公平啊嘛咁樣。咁我又冇話公平，咁只不過咧，我話呢個係共業啫，即係大家都係有咁嘅諗法嘅時候，就唔好怪人哋啊咁樣諗咯。即係你自己走去炒樓就得啦，你買一層樓個價咁高啊，唔關我事嘅，個價去到咁高嘅時候又唔關你事嘅，你賺咗錢又。有，因为我买唔到第二层啊嘛，咁样，因为我觉得当你有第二层楼啊、第三层、第四层楼嘅时候，你靠呢样嘢去投资嚟钱搵钱嘅时候，你唔好话俾我听你唔系投机啊，我被逼噶，屌，有成千万咁，我点样用咁样？你咁讲啊，食屎啦，系咪先？即系你唔好觉得，因为你净系用咗钱要嚟助长咗个楼宇升温。而唔关你事，咁当然今时今日梗系可以赖大陆佬啦，因为唔系大陆佬咁多钱，咁我边度赚到咁多啊？咁我赚唔到咁多嘅时候，当我买一层楼嘅时候，咁我唔通可以善堂啊咁样？咁呢个咪就系之所谓共业咯？你冇做错到，你炒楼都冇做错到嘅。咁但系既然系咁嘅时候，咁你又唔好怪人哋炒贵你飞啦。咁讲到最尾咧，都系穷人含卵嘅啫，即系有钱人影响唔到噶。我搵条僆去买飞，佢一个公司嘅老细，哇！公司要拆我鞋嘅，起码都六七个啦，系咪啊？咁佢哋咪走去排队咯。咁啊，狗石养啲飞，明听音乐啫，系嘛？咁我出得起20,000一张飞，咁又有钱咪得咯。咁所以资本主义就系咁样噶啦。资本主义就系喺唔犯法底下咧，做到尽都得嘅。不单止冇人话，仲有人赞嘅。呢、这个咪就系共业咯，即系我意思就系话咧，有啲搵钱好叻嘅人，哇咩巨富啊，不停咁样有人赞佢咩有智慧啊，又成啊，又直根香港啊，喂，但系佢影响咗我哋嘅生活几咁严重啊，佢害死几多人啊，几多人因为而跳楼啊，咁但系大家都赞紧佢，咁呢啲唔系共业系咩咧？请问？吓、啊，今日冇咗 Super Chat， 监制真系要查一查啦。可能我哋转咗 agent 啊。嗱、啊，真系多谢你提一提我 ，Albert。 攞我开呢个嚟睇。 好啊，好啊，攞。监制手出咗镜添。 Hello。Hello。Very bloody。喺墨西哥，我夹紧船，收得都唔好。 哎呀 ，sorry。 听唱我都有听 Gary。Kenny Chow 啊 ，Radio 都有几个节目好听。Albert 搞今日冇咗 Super Chat，Sharon 我依家真系第一次喺街听啊。 嗯，多谢你啊。 食完饭翻屋企再继续听。嗯。包大镬唔系网台精，想知花家姐近况如何 ？Miss Luca 64，大家好。Kenny Chow 我中意黄子华，不过顶唔住啲有将佢神化。咩黄子华神呢类称号真系顶唔住 ，Nicola 花家姐咪系东球 Radio 99TV，Albert 主要系冇咗 Super Chat 个掣 ，Joseph Chang 探长监制晚上好加油。 Hello，Joseph 啊，咦好似冇乜见过你，定系我唔记得咗咧？因为我绝对系做唔到夜总会嘅领班或者经理嘅。因为我认人个样认得嘅，但认名啊、记名啊、记啲人有啲咩喜好啊、做过啲咩，我完全唔记得嘅。所以有啲人呢，就算我同佢撒咗气呢，即系我激嬲咗人，我又唔知嘅时候呢，我照好 friendly 咁同佢倾偈呢，咁佢一个好怪嘅表情俾我嘅时候呢，跟住都曾经试过有一次呢，佢同我讲你乜你唔记得咗我 unfriend 咗你咩咁样。哇真系唔知喎、啊。咁所以有怪莫怪大家。 Resputin Watch Site 花家姐同區錦棠好似喜奇妙 表演節 目 ，Kenny Chow 好憎人炒樓，點解？炒的人賺咗，用家就幫佢埋單，炒家證 PK。Nicola 我唔係奇妙啊，係 VUTVR。 哦，咁多人關心花家姐咧，就真係巧啦。我臨開節目嘅時候，花家姐啊揾過我。咁呢亦都喺度借一个机会曲线咁多谢佢啦，因为呢即係佢可能搵我有啲工作嘅合作咁样。咁真係巧啊，咁讲开今日有咁多人问花家姐，呢啲就係电波囉，係咪？即係呢个脑电波影响到大家，即係从我隻眼里面呢，大家见到隻眼里面有花家姐，因为我仲係諗緊佢一單嘢。咁所以呢就啊花家姐就仲係 Radio99TV.TV。 咁咧，同埋佢同欧锦棠嗰个节目咧系 View TV 嘅，我仲未得闲睇。咁咧亦都系成全佢哋嘅奇案节目啦。咁加埋欧锦棠，我觉得应该系仲好睇嘅。我认为，哇！啊、刘仁生就预备袋钱落袋啦，我见到。 刘人生共业是不同的众生在不同的时空做了同类的业，使得不同的众生共同接受同类的果报。Very 抢政府带头炒地皮， 唔可以赖政府嘅。老实讲，即系政府带头炒地皮，点解呢？如果政府出好多钱，咪要好多钱人哋买地皮嘅话，如果嗰条友啊唔睬佢啊。咁你下次仲可仲点样可以卖到啲贵嘅地皮？ sorry 啊，即系我觉得香港人咧有个即系有个安全网咧，就系、是、任何嘢咧都系人哋嘅错嘅，即系唔系话你系 Barry， 即系呢个好自然产生嘅。咁但系你自己有冇做错到咧？你自己有冇陪佢一齐错咧？咁我觉得嗱，俾我就会反省咗先咯，就唔会。即系赖咗人先咯，即系可能佢都系带头，咁你带头又冇有人跟龙尾先得噶，大佬。咁所以咧，即系我谂你都未必系话我错嘅。咁政府炒地皮咪带头炒咧，又亦都系事实嚟嘅。咁但系总之共业啦，即系唔使解释噶啦，真系。咁啊，多谢刘仁生嘅精准嘅解释啦，我都系咁谂嘅。其实，喂，阿 Peter Chan 你好。咁咧嗱，我覺得具體講下嗰個洗版嘅內容啦。咁我頭先講到咧，就關於啊黃子華嘅門票就被炒到幾多錢，我又唔知道、啊。你知唔知啊？ 唔知。 我諗炒到過2000噶啦，都應該就如果唔係，啲人唔會咁嗌救命嘅。因為就算炒到2000，好多人睇得起嘅。咁嗱，即係我亦都成日都講咧，即係經過粗淺嘅計算咧。咁香港人已經分開兩種㗎啦，一種呢就係、是、兩層樓以下嘅人，一種呢兩層樓至到冇樓冇物業嘅人，一種就係有兩層樓以上嘅人呢，就已經係天淵之別㗎啦。咁即係超過第一層樓，即係有啲人一層樓買咗要嚟自己供嘅，當然平咗交租啦，因為佢買嘅時候 fix 咗個價值，咁啲樓一路咁高嘅時候，佢都係俾緊 fix 嗰個價值嘅供樓嘅錢。咁啊，絕對咧就低過佢交嘅租金嘅，因為交嘅租金咧，就因為跟住個市場不停咁樣上漲嘅時候咧，譬如我買層樓10年前，我供緊都係6000蚊嘅啫，咁但係而家我嗰層樓，我住緊，我租緊出去嘅同一層樓咧，可能要18000蚊嘅，咁所以咧，嗰啲都叫輕鬆啲，但係咧就都仲要供緊樓。咁但係咧有兩層以上咧，就即係證明佢咧一層樓又係住，一層樓咧係純粹係剝削緊嗰個租客嘅啫。咁嘅時候咧，咁嗰個租客咧捱到死都係為幫佢供樓啦。咁而佢咧就不勞而獲啦，叫做即係不勞而獲。你唔好話我覺得佢唔使付出，即係付出咗錢之後咧就唔使做工都可以有收穫咁解。咁於是乎咧有第三層、第四層以上嘅咧。即係個樓市唔冧嘅話咧，佢都好爽皮噶嘛，係咪？即係韌韌腳，咁啊做咩都得，買張譬如炒飛，譬如黃子華可能原本係8嚿水嘅，咁我炒到5000蚊咁樣，佢咪當嗰幾個租客幫佢俾咯，即係佢冇嘢，覺得真係即係我俾得起啊嘛，因為食又係乜嘢？ 我呢度我用另外一部電腦睇，真係好窒下喎。 咁我都唔知㗎，因为呢度个网路都算係好快㗎啦。因为以我所知呢，呢度整咗个光纤之后呢，我同一层楼我见到好多人都未装光纤嘅，因为我见到 HKT 呢仲係不停咁漏人哋装个光纤咁样。咁同埋我 so far download 嘢非常之快嘅。咁至于窒嘅原因呢，唔知关唔关我呢个事，我真係讲唔出喎。咁當然，如果我將個 bit rate 再降低咧，就當然更加順啦。咁但係咧就更加蒙喎、咁樣。問大家嘅意見咧，即係寧願蒙啲順啲啊，亦或窒啲，但係就靚啲咧咁樣。 我唔知個電腦睇就窒啦，係 嘛？ 我唔知其他人。 嗯。 同埋我整翻個 super chat 喎，如果有人有興趣 super chat 可以 refresh 下你嗰個 browser。 咁樣就可以 Super Chat 嘅。OK， 正式宣布咧 ，Super Chat 已經開翻。嗱，點解會刪咗咧？我解釋下啦。因為原因咧，我哋之前好耐好耐之前開咗 channel 嘅時候咧，咁 YouTube 咧就唔能夠直接咧，我哋呢啲散户咧就可以 monetization 啊嘛。 唔係，係可以，只不過當時我貪方便，佢話有一個可以佢 PayPal 過數就唔係寄票。 哦，咁於是乎咧 ，join 咗一個 agent 喺中間就幫手就through PayPal 咁樣能夠收到嗰啲分成啊，即係嗰啲 revenue 啊，即係 YouTube 俾嘅錢啦，即係廣告又好views 又好咁樣，咁咧。咁但係發覺佢個食水非常之深嘅，即係深到呢我哋計過超過四成好似。咁嘅時候咁於是乎呢我哋一早已經想擺脫佢㗎啦。但係呢經過多番嘅交涉啊同埋都唔知喺邊度，即係冇乜門路走去 cut 咗個 agent 嘅。咁但係近來呢好似揾到啦。咁於是乎成功呢等 YouTube 寄一封信俾我呢都好多月之後呢就話啊恭喜你啊你成功咁樣改變咗個 status 啦你可以直接同 YouTube 去 deal 呢個交易啦咁樣。咁嘅時候呢佢好多嘢所有啲片全部呢原本 tick 咗話要攞廣告嘅呢全部都 untick 晒。咁有啲咩變咗我哋暫時都唔知嘅。咁假若呢有朋友係上 Super Chat 嘅時候呢咁而家 Super Chat 就同以前唔同嘅而家 Super Chat 就直接好多㗎啦因為淨係得一重 agent 能夠收到一啲部分嘅錢就絕對呢就落到我哋袋呢多咗嘅咁如果 Albert 你想試嘅話你可以再試下即係 refresh 睇下得唔得都得個支持因為呢我唔知使唔使等咁樣 睇下會唔會見到個 睇下見唔見個 button 啦係囉麻烦你喎、 哦！我自己喺另外一部电脑就见到咯。 Sharing， 其实我反为好想知有啲来历不明嘅飞系喺边度嚟嘅。你搵南亚人排队，我明啦。但如果有 box office 嘅职员做手脚，就一定要承受后果。Renault M2K already 12K Sharing 门票好似话炒到五位数，但唔知有冇人知。只话飞炒到皮几嘢，产中能明晚关电脑，政府唔起资助房屋及格，呢个啦实有人接噶，因为系最后一个数，所以大陆嗰班一定涌晒嚟抢 A。Sharing 有两层楼，一层接住一层用来剥削租客。哇探长你讲中晒我啊啲业主欺凌真係惨都不断供养佢同受气。Renault Clan 苹果话万二系兼交易咗看着测试下的事情 ,Very Chan 当然有好多原因但政府主要政策由边啲人制定留人身监制好叻。 哎呀冇错几好叻嘅。喂咁呢乜嘢 好笑。 我有啲人呢你呢度有几位朋友讲嘢我完全唔明嘅例如 2K already 12K 咁係咩意思呢我、哦、即係个钱哦係即係炒飛炒到 12K 啦係啦冇错黐線嘅。咁呢五位数啦即係 12K 都係五位数啦。咁我觉得即係连呢个普罗大众嘅娱乐呢都被剥削咗个权呢咁我觉得好鍾意聽黃子華嗰啲未必呢就真係好好唔滿意政府嘅即係或者甚至乎淨係飯來張口食糞屌嗰啲人嚟㗎嘛。咁我覺得嗰啲人呢喺呢個情況呢都應該感受到呢其實個社會發生嘅咩事。即係當你有兩層樓或者三層樓嘅時候你都買唔起萬二蚊張飛㗎嘛即係有四層樓嗰啲人先得㗎嘛。咁但係呢個情況係咪整定係咁㗎呢咁我覺得同個民風就有關嘅即係當你呢個地方呢人人都係咁投機嘅時候呢因為搵錢有好多門路㗎嘛即係如果你想瞓喺度唔使賺呢就一定係炒嘢最好㗎啦。咁炒嘢咦喂 ,Super Chat, work 返喎喂多謝 Solon, 即係開返啦啱啱即係其實多謝 Albert 先真因為呢佢發現兼夾話俾我哋聽呢佢 cut 咗因為我哋完全一頭霧水嘅都唔知有啲咩改變到嘅。 咁就听讲到係囉，炒到皮几嘢嗰單嘢啦。咁同埋我唔明白 Barry 讲呢，中银关电脑政府唔起资助房屋及甲，係咪两 件？两个题目。 喔、哦、即係你俾个题目喔，我以为有关嘅添。咁政府啊梗係要保障返地产商㗎嘛，将来地产商更加恐怖啦。因为而家香港大家都成日都赞佢好有智慧，嗰个地产商佢已经甩手㗎啦嘛。即係对香港嘅伤害嘅能力已经好低㗎啦嘛，因为有更加强嘅对手嘛。咁所以我唔明点解呢，好多人都仲成日都赞嗰啲呢，即係搞到我哋好多无辜嘅生命跳楼嗰啲人。嗰跳楼烧炭嗰啲人呢，无非呢都系想用第啲方法去维生，我唔想炒卖，我想做啲自己鍾意做嘅工作，而放弃咗或者损失咗或者做唔到一啲好投机嘅工作嘅朋友咋嘛。即係有啲人可能好鍾意砌模型嘅，自己开间模型铺，可能有啲人鍾意手作仔嘅，就做啲比较低增值嘅嘢，而觉得咁样搵到个生活好开心咁过埋呢一世嘅。但呢啲人死晒嘛，係俾你逼到死晒嘛。咁点解你仲要赞嗰啲好有钱嗰啲人啫？好有钱嗰啲人唔使你赞嘅，你应该咒佢生仔冇屎忽都咒唔切啦，系咪？即系你唔好话偏激啊！事实上你生活得好咩？你生活得好辛苦噶嘛，系唔系冇原因噶嘛？你系做错啲咩啫？我好懒啊！我唔去搵嗰啲好多钱嘅工就好懒啊！我系咪好懒？因为咁样错咗系咪抵死啊？即系如果你大家都仲有呢个谂法，睇唔起一啲好鍾意工作，好鍾意一啲自己鍾意嘅工作嘅人，你又觉得佢懒，觉得增值能力好低嘅时候，你歧视佢嘅时候，呢、这个都系共业嚟㗎嘛。咁所以而家咪言难报囉，即系我唔关我事㗎，我好勤力返工㗎，我又绝对系顺从嘅当权者㗎，好好㗎，基督徒嚟㗎。喂，咁但系你连你嘅心头好，你想睇黄子华都冇得睇喎，而家你冇感觉嘅咩？喺度斋屌，净系又揾大陆人嚟赖。喂，大陆人都系你香港人教嘅啫嘛。大陆以前着紧开浪裤啊，十几廿几年前，但系点解今日会学到咁样啊？喂，咪就是香港人教嘅咯。识得睇黄子华嗰啲大陆人啊，就肯定系比香港人教大噶啦。即系冇理香港嗰啲潮流文化，甚至乎澳门都系。我听到澳门主持嘅节目，仲讲紧连我哋都唔知嘅香港嗰啲电视剧嗰啲对白嘅，真系好笑，我觉得。咁所以呢个共业呢，即係大家要啃咗佢，即係要承受嘅。因为我哋呢个多数人都係咁样諗嘅时候，咁有啲咁嘅事发生囉，就係、是、咁简单㗎嘛。即係你唔好话懒叻呀，即係其实呢啲，即係我係经过思考，并唔係一度懒叻咁样求求求讲出嚟嘅。因为我都諗通諗唔通咗好多人啊，究竟有边个赖呢，大家仲可以，你唔可以赖嘅其实。 Nicola， 我有啦 ，Nicola， 我是 Perket。 哦 ，thank you。 炒命啊，等出 DVD 仲好啦。沙门换港币9.9元。Johnny 啦，我 Hi 探长。 啲 Johnny 啦，系咪 Johnny 哥哥咧？你估？应该唔系啦，因为 Johnny 哥哥唔会就咁用 Johnny 捞咁少嘢噶嘛，系咪？同埋咧嗱。我觉得有位朋友啊，就是话阿 Kenny 啊，你哋等出 DVD 啦咁样。喂，我觉得而家嗰个社会就系咁样噶啦，即系当自己咧有啲嘢唔需要或者唔关自己事嘅咧，就即系觉得人哋喺戇鳩嘅，你排咩队啊？出 DVD 咪得咯。其实我都同你一样嘅，即系我 DVD 我费事睇嘅，即系我系有洗版嘅时候顺便睇下啦，咁样都系。即系我觉得冇咗都得噶嘛，对我嚟讲。咁但系对有啲人嚟讲系冇咗唔得噶嘛，大佬。即系佢一个礼拜翻六七日工，即系想轻松下，想俾人闹下，即系有时当头棒喝。其实黄子华嘅好笑嘅地方咧，佢唔单止引你笑啊，甚至乎有啲唔系引你笑啊，佢系邀请你嘅喜悦，而又用一种好幽默嘅方法兜个框嚟讲紧你都有份嘅身边嘅事啊嘛。而佢企喺台嗰度，有咁多人吹捧嘅时候，你会觉得好 high 嘅嗰件事，你唔会觉得俾佢话紧自己嘅，你觉得话紧隔篱嗰个嘅咋？喂，呢、这个咪就系个效应咯，即系嗰啲有啲工作好忙碌嘅人，又平时又冇乜幽默感，讲笑都惊俾人话你唔 productive 嘅人，佢睇到黄子华真系好开心噶嘛，即系你唔可以因为你觉得睇 DVD 都得，而觉得嗰啲人好戇鳩走去扑飞噶嘛。即係我觉得要咁样睇囉件事。咁但係点解 会买唔到飞，你咪大家学习下咯，要即系研究下点解会有咁嘅现象咯。即系呢个系风气嚟噶嘛，即系个风气。而如果你觉得呢个风气有问题嘅话，当你有机会企喺炒个位，或者炒 iPhone 都好，炒骨灰龛都好，即系而你又走去加入嘅，觉得搵钱容易啲，唔使咁辛苦，咁系人之常情咁样。咁你咪要接受翻呢个共业咯。咁我即系你觉得我即系懒叻咁样，其实我都好痛苦噶。即系你知啦，你嗰个交租交得少噶，我搬咗出嚟18年咧，我够买楼噶啦。咁但系咁啊，冇首期就冇噶啦。咁我都供咗18年楼啦，帮人哋系咪？咁所以好痛苦噶。咁但系所有嘅痛苦嘢咧，都要谂下关唔关自己事噶嘛？你点样造成嘅风气系咁样咧？即系如果你真系够胆，你自己从来都冇助长过炒风嘅，我冇攞过人哋着数嘅，我冇投机过嘅，咁你咪可以好大声咁样，好愤怒咁样，好似 Beyond 咁样揸住啲吉他去嗌咯。咁但系我又嗌唔出啦，因为我有时都会睇下啲冇版权嘅影音嘅戏啊，或者音乐啊都有嘅。咁所以我唔够胆好大声咁样大声疾呼，话人哋攞晒人啲着数，唔公平咁样，讲唔出咯 ，sorry。 Very Chan 王子话可能会再开咯 ，Sharing 有钱唔系问题，但有钱系用其他人嘅痛苦诅咒就好大问题。尼禄王禅龙图记物斋 ，AT 就系中国人小龙 DNA Johnny Lau wasn't friend 第一次听落。 喂，多谢你、哦。 Chan 现场睇动漫 TVT 啦，唔同噶。 咁梗系啦。 Welcome Johnny Lau。 喂 ，Johnny Lau， 你咁我想问下你咧，你点样入嚟嘅咧？咁同埋你係咪平時有聽開 archive 嘅呢？咁順便呢就再呼籲一啲呢聽緊網台 app 嘅朋友呢，即係我好鼓勵你呢就 live 聽嘅，聽唔到有一件事啊，但係你還點都冇咩做嘅，咁你到時到後你 subscribe 咗，再撳埋個響鬧裝置呢，咁每次呢我 live 嘅時候呢，你都會俾我拎一拎你醒一醒入入嚟，咁樣就可以一齊搭爹啦。咁唔知點解呢，我逢親呢即係懶勁咁樣呢喺度一撚嘴咁摩打嘴咧，就大家就唔留言噶啦，咁好得意喎！即系话啊，梗系啦，听紧你讲嘛，可能消化唔到系咪咧？有啲人觉得我讲嘢比较难消化，睇下曲线。咁但系其实又唔系啊，好直接啫嘛。即系只不过你可能听唔惯人讲嘢咁直接啦。即系同埋期望人哋讲乜咧，亦都系好多人嘅习惯嚟嘅。即系你讲一啲嘢，讲呢啲咁嗰啲咧，即系呢个就衍生咗一个。你讲啲嘢讲呢啲呢，就即係话其实已经期望咗你讲乜㗎啦，但係呢你又客气咗啲咁样。咁所以呢香港人習慣咗咁样沟通，就少啲冲突嘅。事实上呢、这个呢亦都系南方人同北方人嘅分别啦。咁唔知点解我又唔系好似南方人嗰种呢，即係讲啲嘢系大家啱听嘅，捋得好顺嘅咁样。咁就唔使听九吹廿四啦，咁就唔会有咁少人听啦，即係个道理就咁解啫。即係至到而家都系得百几人，平时人哋隔篱嗰个台好劲㗎嘛，闹住嗰啲人呢都有成700-800个 views 㗎嘛，好羡慕嘅。不过呢就始终都唔同嘅，即係我倾偈，人哋嗰啲台教緊你嘢，咁好着数㗎嘛，咁所以呢整定人哋会多啲人听嘅呢、这个就。嗱，你唔好又以为我好羡慕人哋好多人听喎，即係我觉得呢呢、这个人数啱啱好呢，我又可以读到啲留言，我又可以倾到偈。同埋我又真係事实上你叫好似卡斯特罗咁样一条友喺度讲4个钟呢，而冇人哋 input 呢都几难㗎嘛。咁所以需要大量嘅人 input， 同埋大量嘅唔同嘅角度去分析一下啲时事，或者去睇下个社会有啲咩变化咁样囉。 Johnny Lau， 大家好。Kenny Chow， 其实我响多伦多睇过2次黄子华现场，不过真係怕派人太多，最近2次黄子华的相都冇再追，有 DVD 就会买，冇以前咁追。Very Chan 小心血压高， 点解呢？我而家都冇乜呢啲血压高现象咯，不过就好耐冇代血压就真嘅。咁又唔可以唔讲呢，即係我今时今日呢嗰啲脂肪量低咗咁多呢，血压呢就好似改善咗好多，甚至乎我已经 超过半年冇食到血压高嘅药啦，咁啊都仲精神过以前，咁啊又唔想重复又啊，好似补药党咁咧，即系话自己话 keto 咗之后咧，即系戒咗碳水之后咧又好劲咁，唔想再成日讲啦。咁咧不过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个笑话咧，就真系都几好笑嘅。咁咧就系、是、话说我上个星期五啊，星期五嚟应该系。咁咧就去鸭寮街西九龙中心对面有间卖咪啊、卖器材啊、卖呢个高级嘅 HiFi 线嗰间铺头嗰度，想搵啲嘢买，即系想搵啲电线嘅咨询一啲专业嘅意见啦。因为嗰间铺头咧叫雅哥，系我朋友嚟嘅，即系我识咗佢超过廿年噶啦。咁佢两公婆同埋啲伙计我都好熟嘅。咁入到去嘅时候咧，你知啦。我好耐冇行嗰头，同埋未必次次都撞得到老板喺度㗎嘛。咁个老板娘定㗎，哇你搞咩呀，你瘦咁多嘅。咁老板仲更加话，喂唔止瘦咗，仲后生咗，你搞咩嚟呀咁讲。咁我梗係好 proud 啦，因为真係有成果㗎嘛，因为我戒咗淀粉同埋戒咗呢个碳水化合物㗎嘛。咁於是乎呢，我一轮嘴呢，因为朗朗上口地呢，我就点样 present 我嗰个食法啊。个好处喺边啊？咁俾人听到咧，对佢哋嚟讲系匪夷所思嘅，因为大部分人都觉得咧唔食饭死噶嘛，会哇唔食糖会白痴噶嘛，个脑冇糖咁样，咁又甚至乎话哇唔食饭都得嘅咩？即系唔食饭啊，我宁愿死啦咁样，亦都有咁人，有啲人咁样取态嘅。咁我就一面倒咧讲好嘅嘢，仲兼教监制喺隔篱咧，仲慢打锣，仲补充我讲错啲嘢，或者再深化我讲嗰啲内容咁样。咁佢嗰两公婆呢就觉得嘩你两条友卖补药嚟㗎，乜都好仲成世界嘅，仲有人俾钱减肥嘅咩，即係仲成世界咩，咁容易就得。跟住我仲话我冇乜点做运动㗎啦，仲要唔係啩，佢隔篱嗰个肥仔跑步跑嗰隻嘢咁都係冇乜效喎咁样。即係觉得我讲嘢好难听，难听我粗口喎、啊、你咁样。因为我讲过呢，即係我早排呢瘦得滞，就想做返啲运动呢，就飙返个骨架又好睇啲咁样。佢吓、啊、瘦得滞你都讲得出。跟住话唉係呀，因为而家嗰啲扣肉呢都唔肥嘅，即係唔好食嘅，即係我哋想食肥啲㗎嘛咁样。啊唔係啩，食扣肉都食唔死你咁样。即係我哋觉得呢样嘢都好似匪夷所思咁嘅。咁於是乎呢，咁呢我话嘿，我讲冇乜说服力㗎，我都系区区减咗30磅啫。我有个朋友仲劲啊，佢200多磅啊！以前即系一听到呢个消息，一食咗即系 keto diet 之后咧，即系生酮飲食法之后咧，佢轻咗成8磅啊！而家190多咋，跟住突然间有人嚟买嘢，即系 interrupt 咗，即系我个霸气好劲啊！我讲呢个朋友嘅时候，点知嚟买嘢嗰个朋友咧，就系我讲紧嗰个200多磅减到100多磅嘅朋友。 窝冤啊！ 喺呢度啲人都食嘅窝冤嘅。咁咧跟住咧，我咦，我就系讲紧呢个肥仔啊！咁跟住咧，佢话：哇，屌你几条友保药党嚟喎，夹埋晒一齐喺度搞笑啊，系嘛咁样？我冇问，我话我冇叫你帮衬我买任何嘢、啊。我哋呢个方法系唔使钱噶。咁如果有人要问你攞钱话要买啲嘢嗰啲，你就真系唔好信啊！咁讲。咁跟住当然有人话我有喺度私怨啦，咁其实唔系，其实我想讲嘅信息呢就真系唔使嘥额外嘅钱，你都可以有呢、這个健康嘅成果嘅，想咁样讲啫。咁所以呢件事呢真系必须要分享，因为实在太巧合同埋太好笑啦。咁我当然冇约到，冇约实在波冤啦，亦都唔知佢会喺度出没啦，因为佢好似唔喺嗰度翻工嘅。咁原来佢咗嗰度收数，咁咁啱遇着我喺嗰度喺度卖紧药咁样， 唔系佢入去买线嘅，佢都唔知你系。 唔系佢喺嗰头收数，跟住咧顺便经过买线，而咧佢话同个老板讲咧，喂，我成日嚟买线，你唔认得我啊？我梗系唔认得啦，你前200多磅咁样，哦，咁哈哈咁样，咁啊个好开心啦，嗰日就，于是乎咧，嗰、那个一 pair 蛇咧，即系老板同老板娘咧，就话诶、哎，我哋都要开始啦，4月1号啦，咁样，咁希望佢4月1号真系开始啦，咁啊。半个月之后睇下佢哋有冇成果啦，因为呢我巨细无遗咁样呢讲咗俾佢听我哋嘅过程啊，有几辛苦啊，之后有几咁开心啊，有啲咩网站介绍佢啊，即係嗰啲 page 啊，甚至乎阿 Word 专介绍埋佢睇边本书啊咁样。咁喺呢度啊，衷心希望佢哋能够成功啦，因为佢两公婆呢都开始有啲体重嘅问题啦，即係见到嘅呢啲。咁係囉，我都希望 众人都健康啲啦。不过 Nana 唔得啦，佢唔舒服啊呢排又。 Jack Music MB， 哈哈哈哈 ，Sharon 话嫌自己太瘦会俾人得食噶，咁样系正常噶。Precious 叫住 Hello 探长，你冇乜眼神，唔够瞓，多谢你啊，9527。萧志荣迟咗入嚟，大家好。 喂，其实咧我唔系唔够瞓，其实瞓好多噶啦，只不过咧。因为喺个 set 里面咧，我打咗好多灯啊，今日咁咧个瞳孔又比较攰嘅，同埋我发觉咧用 LED 咧只眼系攰啲，原因就系可能我怀疑啊，佢个 frequency 系即系佢个 hertz 咧系类似光管嗰种，虽然我用个相机镜头即系个快门测试过佢咧，去到过千佢都唔 flick 嘅，即系唔眨嘅，咁但系我觉得我咁样打灯咧，尤其是呢盏灯咧喺眼皮嗰地方咧。个人系比较攰啲，咁其实我老实讲，如果讲攰咧，我讲紧咁多次做 live 嚟讲咧，今次都系数一数二唔攰噶，老实讲。但唔知点解你望落好攰噶，可能我平时就系咁，你又唔觉得，即系我可能影相嘅时候我错咗少少样，你又觉得好精神咁解啦。 我系呢个打灯令到个眼袋热啲啊！ 睇下先，呢、這个打灯就令到 系咪个眼袋热啊？ 可能系啦，眼袋唔系好现啫，系咪呢度咧？我唔知啊，可能眼耷啲啊，即系咁样啦。因为个瞳孔收得好细，同埋咧系比较光残残一啲咧，好难怼到眼好大嘅。即系我唔系专业上开镜噶嘛，咁所以希望大家体谅啦。即系大家你 feel 唔到个 energy 咩？我今日嘅 energy 系好过平时嘅，起码而家讲下笑话先啦，系咪？ 多谢你啊，9527，萧志荣迟咗入嚟，大家好。 唔紧要， 留人生愚人节开始揭晓。 系有得翻，有得翻转头。郑 话佢去深水埗收做，讲到 Wall June 好似系大耳窿咁，哈哈哈。 收票啫。 香港人大家好，骑士同老 朋友好。 Johnny Lau 之前 YouTube 推荐我睇次官同另一位嘉宾讲粗口文化，跟住今日 Room King Kong 度睇下有乜睇。第一次接触到金室，听到有个主持讲嘢几好听，就系、是、你探长。 喂 ，thank you 啊！ 但系近期嘅金室冇咗你，就去 Google 揾下你个名，几经转折就揾到 Stage 接啦。 系嗱，即系好似 Johnny Lau 呢啲咧知性嘅观众咧，我真系好赞赏啊！即系唔系话你走去揾我就话你知性啊，即系话咧今时今日咧都仲系会专登自己。即系觉得，即系直接觉得好嘅嘢就去 search， 即系呢啲先系今日嘅态度啊嘛！即系有好多人咧，即系饭来张口嘅，即系譬如听开嗰度，即系嗰啲人走咗咧，即系不单止唔揾佢去咗边度，因为佢可能唔中意啦，系咪？仲兼夹咧，听开呢度嘅时候去咗第度变咗半途喎，即系又唔知点解嗰啲人咧又系。啊！你成日同人闹交嘅，点解你个人品都有啲问题啦？咁样即系有啲人会咁样谂嘅。之所以因为咁样而唔听，甚至乎有啲咧，即系都有听监听，但系咧，我一讲翻旧阵时嗰啲佢好中意嗰啲偶像嘅时候咧，就专登走嚟铲，我都试过嘅。嗱、啊，开埋个名，佢嗰人叫芥兰强，好得意啊！呢啲人啊。 搵喺 PK 唱咗冇头痛，有晚胃痛食咗二粒有甜味胃药，即头痛咗。 哦，唔系啩？ 人生监制好叻 ，Candy Chow 用 LED 照明系会交易攰，同埋会影响褪黑素。 哦 ，OK。 褪黑素少咗，会令睡眠质素减低。 哦。 最后少用 LED。 哎呀，但系又好难唔用嘅，因为佢有好多优点嘅。其实缺点你又讲咗啦，咁我有待证实，因为我都想自己去研究一下。但系个优点咧就不得了啦，又唔热啦，又悭电啦，又容易可以满，好容易满足到我嘅打灯嘅欲望啦。即系例如我其实我而家上面呢盏咧就是、开工嘅时候用嘅灯嚟嘅。咁因为有时啲器材嗰啲嘢咧， 你每次出去做嘢先至拆翻出嚟，做完嘢就 pack 翻佢咧，你有时你会 miss 咗佢有啲 condition 上面嘅问题嘅，例如我今次开翻呢盏灯嚟用咧，因为系接合式嘅，咁咧有啲 join 咧嗰个螺丝，哇差唔多平时咬到咧，即系可能你要快嘅时候咧，可能会用死力夹硬咬佢嘅时候，咬到啲嘢甩甩地松晒咧，如果你冇察觉到。当你嗰粒嘢甩咗出嚟，或者螺丝或者丝帽甩咗出嚟嘅时候，当下次再用嘅时候用唔到嘅斩搞，咁于是乎咧，即系呢个都系我其中一个保养嘅方法啦。咁我而家咧，即系趁有个机会，我比较相对以前稳定啲嘅时候，因为我喺土瓜湾嘅时候咧，我做 live 唔稳定噶嘛，即系成日都要走鬼啊，个地方唔系自己噶嘛。咁于是乎就嗰阵时就。成日都走鬼，咁变咗呢就做一啲好轻便嘅 LED 灯呢，就係搵啲 LED 灯带呢就黐落条铝槽嗰度，咁呢都叫做一个小小嘅创作啦。咁因为点解摆落个铝槽度呢，因为铝槽呢嗰两个 U 字形嗰边呢就变成一个 brown door 呢，就可以集中到个灯光呢就喺呢个 area， 而旁边呢就唔够又黑咗少少，咁出到嚟更加有立体感嘅，就唔似一条光管嘅。咁所以呢即係我觉得 LED 好好用啦。咁讲緊我点解开呢盏开工嘅灯用呢，就係、是、因为呢我随时了解到佢个 condition， 同埋 set 咗出嚟之后呢一路用緊嘅时候，到我真係要开工嘅时候先拆返出嚟 pack 返去用嘅时候，咁我个安全感会更加重啲。咁另外嗰啲 LED 嘅灯 panel 呢，就係喺鸭寮街买啦，原本就嚟摆 C 领嘅，咁但係我将佢寫埋埲墙度再反弹呢，又再 soft 啲添，咁所以出到嚟呢成个感觉呢就比较 soft 啲，咁希望拍出嚟个效果好啲啦。譬如你睇支咪嗰啲反光呢，你要去拍车咁样，即係个反光面好大嘅，咁所以呢令到出到嚟啲物件呢係比较柔和啲。咁呢个都係我即係比较贪靓嘅一个玩法嚟嘅。咁至于有位朋友呢 ,keto 之后冇头痛，食咗粒胃药有甜味就头痛啦。哇，其实应该唔关事，因为胃药嗰个糖衣呢嗰度嘅甜嗰、那个糖分呢同埋嗰个我諗一个 gram 都冇啊，好难令到你因为咁样头痛返嘅。可能系你个有另外一啲问题喎，会唔会呢，即系嗱，因为我上次都听到你讲呢，嗰位朋友叫咩名啊，嗰位朋友叫做芬葉，我怀疑你系有少少炎症啊，即系可能耳鼻喉嗰啲地方呢，因为平时长期都系发紧炎嘅时候呢，你会影响到你头痛，但你又唔知边度痛。但系当你 keto 咗之后呢，你就生酮，即系酮素出咗就冇咗炎症嘅时候呢，因为你唔食糖呢就会可能敏感啦，又另外一个原因，咁就令到你好快呢就令到你冇晒头痛啦。咁所以呢你如果想了解你自己的头痛多啲呢，可能你反而下次再痛嘅时候呢去耳鼻喉专科度睇下你系咪究竟耳鼻喉有啲问题所以令到你头痛囉。我估系啊，即系以我做咁多年人嘅经验。咁但系嗰粒胃药有糖呢，我就諗唔到或者幻想唔到呢系佢嗰啲糖分令到你会，即系嗰粒药丸嘅甜味令到你会有头痛囉。即系或者破痛囉。咁是咯，即是我的经验就是这样咯。我的意见就可能吃个大只胃药咯，吃啲冇糖衣嗰啲咯，吃啲胶囊嗰啲咯。咁就 肥。胃药冇胶囊 㗎。有㗎吓。 冇啊，胃药系。 粉饼啦。 粉嚟㗎。 咪粉饼唔会甜㗎。咁好明显啊，分叶嗰啲就係有糖衣嗰啲啦。 已经 係 有卡㗎啦，不过但一粒药真係不至于令你头痛。 喺零点几 gram 㗎嘛。 少到好少。 係啦，就算成粒系粉。 吸药水啊嗰啲真係好甜啊。 嗯。 嗰啲有啲人就话如果你吸药水就盡量唔好食吸药水，即係叫医生开丸囉。 嗯。哦，原来LED 系啲蓝光双眼，但我用晒一啲黄色光嘅 LED 嘅啦，已经几乎除咗呢盏啦。咁咧，另外有个冷知识咧，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咧，定系人人都知咧，但我都讲下啦。因为我有个朋友咧，就系做灯胆嗰个行业嘅，咁佢话原来咧 LED 咧市面卖得到嘅咧， 就主要是几种啦。咁 LED 佢有色温㗎嘛 ,default, 即係话你要白光要日光要黄光或者暖光咁样几种㗎嘛。咁原来呢一啲平价嘅 LED 呢即係唔可以调节佢色温嘅 LED 呢即係普遍最平嘅照明嗰啲呢佢就係出厂呢就係白色嘅就係有蓝光嘅 LED 嚟嘅。即係其实任何 LED 都有蓝光嘅。咁呢即係我讲平嗰啲呀。咁呢佢点解会变成黄色呢即係有啲暖光或者有啲嗰啲钨丝灯嘅色温呢原来呢都係靠一种涂层嘅即係喷一隻磷光即係磷粉即係啲物料係叫磷。咁呢有颜色嘅即係coat咗一层嘢落个胆度呢所以佢即係等于加一塊 filter, 去 filter 啲蓝光佢呢佢就变咗黄色嘅。咁呢隻 filter 大镬啦即係嗰隻色温。咁你知而家九成九都係大陆做㗎啦啲灯即係嗰啲灯即係啲所有嘅 manufacturing 都大陆㗎啦几乎。即係香港用到嗰啲。咁佢哋冇 standard 㗎喎。咁假如我用一啲好精准嘅测光嘢嚟测呢咁佢其实偏青色嘅。即係佢唔係真係 tungsten 嘅色嘅咁就證明呢即係話佢個成色係有問題啦即係佢冇一個好 standard 嘅光嘅色溫嘅顏色呢走去塗落去嗰個 LED 度嘅咁至於呢呢啲呢譬如我而家呢度上面呢個呢就高級少少嘅話呢佢可以轉色溫嘅譬如我而家呢就轉曬白光嘅時候咁大家見到青青地嘅時候呢咁其實佢嘅原理呢啊呢隻唔係最高級嘅。喔、oh, sorry, 嗱而家唔係白光。嗱而家轉曬白光。好好明顯就好青嘅。咁呢我普遍呢用返少少有色溫嘅即係比較暖啲色溫低啲色溫嘅光啦即係黃黃地啦。咁用3000幾啦咁咪低啲色溫。咁嘅時候呢就 warm 啲嘅。咁呢佢呢種呢係唔係話好高級嘅 LED 啦所謂唔好高級係咩定義呢就係話佢係有兩種唔同色溫嘅 LED 呢就喺個 panel 嗰度嘅咁佢會 balance 兩邊嘅色溫囉唔係 balance 兩邊嘅光度囉即係一個黃光一個白光咁呢當淨係領佢白光嗰度嘅時候黃光就刪曬嘅時候呢咁 100% 係白光囉咁調返轉啦就 100% 係黃光咪變成黃光囉咁个中间嗰个点样去到个色温佢由好似5000至到3000咁样5600至3000啊定係7000啊即係睇下先我都唔记得咗。咁呢佢都唔系话好准嘅佢都系约莫嘅啫。嗱最高色温系5600最低原来就系3000咁样。咁我而家用3000色温啦。咁原来佢就系两组唔同嘅 LED 嘅色温呢就自己沟淡 balance 嘅啫即系同冻柠茶一样嘅啫即係你多啲糖未甜嘅冻柠茶囉少甜未少啲糖囉多啲茶囉咁样。咁呢个就唔係好高级嘅咁於是乎呢佢嘅产生出嚟呢都有蓝光啦当然。咁另外呢你见到今日无端端呢嗰度有两棵树咁样有个9/24嘅牌呢我专登用另外一盏呢嗰啲供灯呢嚟打落去嗰度嗰个呢就冇得搞色温纯白光嘅。咁呢就所以非常之方便同埋非常之好玩嘅。咁至于最高级嗰种 LED 灯呢就是今时今日呢拍电影呢都已经好多人用 LED 灯㗎啦。咁尤其是一个好名牌嘅 ARRI 啦即係 ARRI 就係一个电影工即係电影器材嘅老牌子嚟嘅。咁佢一系就唔出佢一出就出啲好精准同埋好高档嘅灯呢佢就係直头呢係同一个胆里面有三原色。嗰三原色呢就係用啲唔同嘅 frequency 呢就去 drive 佢出緊啲咩光嘅。咁个三原色呢又係好似冻柠茶咁啦只不过佢唔係甜同埋淡咋嘛。佢三原色嚟沟每一种色出嚟嘅时候呢咁於是乎呢佢个 parameter 好多格嘅时候可能每种色有128个阶嘅时候呢咁咪差唔多你眼睇到你认为佢係咩色佢都沟得出囉。咁嗰啲呢就係最高级嘅 AED。咁话明高级啊，梗系最贵啦，贵好多倍嘅。咁嗰啲咧，自问就用唔起住啦，咁样。咁所以咧，用啲中间高级嗰啲咧，就净系用黄光同白光 balance 呢啲。咁你又唔使知佢啲色温好好嘅。咁我都有时发觉咧，有时你出去拍嘢嘅时候咧，你要同啲现场光咧，即系太阳光去 mix 嘅时候咧， 佢都某程度有困難咧，係 match 唔到個色温係一模一樣嘅，要嘥多啲時間啦。同埋，就算你出街拍太陽光嘅時候咧，個太陽光本身都不停咁變嘅，即係個色温都爭少少咁樣。咁所以要好小心嘅喺呢個情況底下。咁所以你又點可以擺脱到 LED 嗰個潮流啊？其實咁方便嘅話。 Canichel 冇錯 ，LED 慳電又耐用，只係要小心用。譬如 monitor 最好將藍光調低，如果夜晚睇書最好用慳電膽代替。Sharon Henry 前歡迎，留人生界難強單嘢落愛啦，一於放底佢，唔使用左勾拳。Pat 佢唔探長係幾正嘅，有時講下音樂影相。雖然我兩樣都唔識，但係聽下都學到啲嘢。Henry Kim 一邊翻工一邊睇直播， 上 午弄得介難近呢啲名都係懶係懶塌塌介啦，包大鑊公司轉用曬 LED 光管，真係好唔習慣嗰種光度，又易令眼攰。Henry Kim 探長最近忙緊咩 project？ 哦 ，OK， 喂，咁啊呢位Handy 係咪 Henry？Henry Kim， 你韩国人嚟噶你？第一次见你喺度，我欢迎你啊！第一次嚟咧，究竟你系咪又系咯？即系我想市场调查啫，究竟你系撞入嚟啊，亦话有听开第啲网台啊，亦话有听开呢个网台 app 先至识我嘅人咧？唔知可唔可以解释俾我听？其实呢，如果你公司用晒 LED 光管呢，其实一定係好过传统嗰啲光管㗎喎、哦。因为传统嗰啲光管呢，佢係 50Hz 呢就係 50Hz 㗎啦。LED 呢反而嗰个频率就更加高好多添。因为你以前你留意一下你传统嘅光管呢，你手喺度揈呢个残影係睇到一格格嘅。咁就大镬啦，因为嗰一格同一格之中呢，佢嗰個 gap 位呢個時間係比較長啲嘅，相對而家嘅 LED 光管。咁所以呢照計呢就係、是、唔會攰啲嘅。可能你有第二個原因，因為嗰啲唔習慣嗰個光度攰啲，因為佢比較 soft 啲呢，當喺你眼皮油液嘅時候呢，你會可能會覺得攰啲嘅。即係我有呢個經驗啦。咁我唔能夠代表你嘅感覺嘅，但係即係以我嘅認知我分享返俾你聽。咁呢阿蘭森呢，你又唔好覺得我對啊格蘭強呢啲咩放唔放低嘅，其實對我嚟講係冇呢個觀念嘅，即係嗰件事存在就存在嘅，即係我已經唔係用一個情緒去攞呢個人出嚟講嘅，即係只不過覺得呢個人係一個 case 嚟嘅，即係呢個 case 當中點解啲人會咁樣對一件事或者對一個人嘅呢，咁我即係我好奇問一問，即係話講翻出嚟一個 case 啫，即係話六四事件咁樣。咁係一個事件嚟㗎嘛，有啲人都唔會好嬲或者好傷感啦已經。但係點解都要提起六四呢？點解都要年年都要出嚟燭光晚會呢？係咪仲係好嬲李鵬呢咁樣？可能嬲唔到佢㗎啦已經，就係死㗎啦嘛呢啲係咪？咁兼夾呢個係一個歷史嘅其中一部分嚟㗎嘛，即係唔存在嗰樣嘢㗎啦已經。因為格蘭強其實對我嚟講係花生多過佢真係好傷害到我嘅感情咯，老實講。即係不足為患㗎嘛呢啲人，即係佢一個大班嗰邊嘅忠實聽眾，咁你唔聽我，只不過我都唔明點解你要即係調返轉咁樣睇啫，即係唔知點解，即係可能嗰個台呢就係、是、即係你成為係我一個 case study 嚟嘅，因為佢嗰度啲人事物呢對我嚟講都好新鮮嘅，即係包括我走咗之後呢，我觀察返轉頭就令到我覺得啊，對人類呢個物種就更加立体同埋深入咯，即係嗰種研究啊！即係因為我唔會咁樣對人噶嘛，即係平時有啲嘢過咗去，或者啊佢唔中意喺呢度咁啊去咗第二度咁樣，即係可能即係小菜一碟嚟噶嘛。點解有啲人又會嘥時間去監聽人哋，但係又唔中意又去即係下下用一種道德批判去批判人哋嘅咧？咁樣即係對我嚟講一個 case 嚟噶咯。OK， 即係我唔係話擺唔擺得低嘅問題，即係呢樣對我嚟講。好轻松啊，可以话系。 Henry， 你是不是不在香港的呢？一边上班一边看直播，那么得意。Pat Pat 赞的又不用怎么说的了，真的多谢你先。最好就是呢，你这些音乐和影相你都不懂，你都有兴趣听呢，就是正如我以前有些长辈呢，即係成日都睇董彪講馬嘅，咁我話點解你唔賭馬你都睇董彪嘅呢？哇，董彪唔賭馬都好睇咁樣。哇，咁我覺得呢啲主持人係幾成功喎，即係你即係俾咗啲信心我喎，真係對我嚟講。咁問我呢排忙緊啲咩 project， 呢排都係執緊手尾啦，即係之前拍完嗰啲嘢呢後期當中，咁有時候啲客就比較多諗法嘅時候呢，我哋 workload 嘅錢好大㗎啦，咁呢排忙緊呢啲嘢囉。咁呢就嚟緊又另外繼續接下啲 project 啦，咁喺度又要多謝返有啲聽眾呢，就突然間記起我，就有啲嘢比較報價，睇下有冇機會合作，咁真係非常好啦。即係透過九吹廿四而接到生意呢，雖然都唔係好多例子，但係呢都有試過嘅，咁即係多謝返佢哋先啦。咁我有 open 嘅，即係你有啲咩想帮手报个价，啱做就做，唔啱做唔啱 budget， 或者即係觉得我哋个 reference 唔係你諗你想象中嘅水平嘅，咁冇话冇所谓嘅，即係纯粹一个认识下大家，即係了解一下个行情咁解嘅啫。咁欢迎报价，因为我哋有十几条热线呢等緊你嚟报价嘅。 Henry Kim 网台啊，有听过你 Gary Lee、大道探长你好 ，Hello 黄善龙探长，你会唔会再搞下电演唱会？ 系 大镬，听闻何亨章做老镇，你知吗？ 哎呀，唔知喎、啊。 在香港，我工作有时要翻通宵。 哦，明白，你系做 design 嗰啲嘅咧。喂，咁啊，何亨做老镇我真系唔会知噶，因为咧。我同何亨淨係見到佢喺 Facebook 成日都行山行山行山，籌款籌款籌款籌款咁樣，即係做義工義工義工義工咁樣。即係何亨對我嚟講咧，呢排嘅印象都係呢幾樣嘢嘅啫。 我知佢減肥 咯。同埋流蘇咯，見到佢。咁咧就咁同埋耐唔耐又 like 我啲嘢嘅，咁我諗咧係 say 翻 hi 咁樣啦 ，like 翻佢嘢啦。咁啊，仲有阿黎綠黃蟬龍。你点解识悭电音乐会呢？咁识嘢嘅真係。即係其实冇咩人知道悭电㗎，即係不插电音乐会就有人知嘅，因为呢我唔知点解我成日改啲名呢都俾人抽水嘅。即係我唔知係咪因为听完悭电音乐会呢觉得 unplugged 就係同悭电有关咁样呢，就所以呢成日都有人呢食口水尾嘅。咁例如九吹之后有晚吹啦，好明显即係冇几耐有晚吹啦。都几耐㗎，两三年前啦。咁呢、這个曾经有个节目呢就叫天外有天，咁冇几耐呢啊迷网友嘅叫天外有天喎，咁样好奇嘅啲嘢真係真係。喂，咁好啦，即係多谢啊呢朋友喺网台 app 有听过就走入嚟，咁最好係 live 啦，呢、這个又宣传下啦。 live 呢你点样知道有 live 呢？除咗 subscribe 呢个 YouTube live 之外呢，即係 YouTube 嘅 channel 里面，如果听緊网台嘅朋友，听緊网台 app 嘅朋友可能唔知道去边度 subscribe 嘅，咁呢就请你呢就 Facebook 嗰度呢就搵探长呢个 page 呢，你呀所有资讯呢都尽在探长嘅 page 里面嘅。咁每次呢我 live 之前都会吹鸡啦，咁有吹鸡文或者吹鸡相或者吹鸡片嘅，咁你就知道嗰日呢就会有 live 㗎啦。咁 so far 呢而家接近三年呢我都仲曾试过一次甩底，一次就翻緊工，放工翻去继续嘅。咁呢唔知点解都硬係有啲人话哎呀都唔，你一时有喺呢度一时喺嗰度。咁大家只不过将个印象呢将五年里面压缩咗做两日咁样批判嘅啫。即係例如话哎你得人有一城寨，得人有一 D100， 得人有喺 forum 咁样，其实个时代係已经由明朝至到民国咁耐㗎啦。咁所以呢即係大家仲係咁样去攞个 excuse 呢，就话啊你成日都未点样听你咁样，其实唔使 excuse 噶，听就听，唔听唔使解释点解听唔到啊！即系你冇呢个动机就自然唔会听噶啦。即系头先位朋友，哇，知道啊，听咗第二个台，我都冇喺嗰度做咯。咁你 正常人都会自己去找，如果你想听，咁所以呢即係你唔係咁 care 嘅话呢就冇所谓嘅，即係唔使再諗个 excuse 呢话你哇去咗呢个网台又点搵你喎、啊、咁样。即係有啲 friend 呢成30年冇见呢就话哇你成日换电话，你换咗电话搵唔到你添咁样。但係我曾经试过有个电话26、27年都冇变过嘅，都仲係用緊嗰个电话就搵到我㗎啦。咁嗰啲呢就你唔搵咪唔搵囉，你我冇換到電話，你又一定中嘅？你以為人人都會換電話嘅？咁啊，正正唔係噶嘛呢個世界。咁所以咧就隨緣，因為咧太多人都唔係幾好，因為咧讀唔到啲留言咧，都對九吹廿四嚟講咧，都係一個損失嚟嘅。我認為。 Pat 佢其實最中意聽探長講鬼故， 講漏咗。 Andrew Kim 聽翻好多你的舊節目，欣賞你的獨立思考，似我。 哇！真係多謝啊，真係有幸似你，真係幸福啊。OK， 咁啊，繼續。講歐樂軒嗰單嘢都幾好笑喎，即係唔知我大家知唔知歐樂軒嗰單金教練守龍門好勁啊？即係就唔係守龍門係。是帶波去終點嗰個畫面呢，我以為是舊嘢嚟嘅，因為我一頭以為只會係嗰啲本土派嗰啲議員呢入過一排嗰啲先會做呢啲嘢嗰啲。咁點知原來金教練呢都會做呢啲嘢嘅歐樂軒。咁我覺得我戥佢牙煙嘅，因為呢佢入咗冇幾耐呢咁快就走去即係做啲我哋大家覺得佢咁勁嘅嘢，好易揦嘢㗎嘛。咁諗唔知係咪好犬儒呢。咁但係對佢嚟講，我覺得即係有令到有啲人都啞咗，因為呢大家唔知點解講歐樂軒呢就諗起民主黨，一諗起民主黨呢就直接就諗起佢入中聯辦㗎啦，一諗起入中聯辦呢就諗起民主黨買香港嘅，咁又話佢成日都又傾又砌唯唯唯嘅，咁但係歐樂軒咪話俾你聽，其實佢並唔係嗰啲人囉，即係一個動作就已經勝千言萬語啦。咁另外好笑嘅地方呢就是、王國興呢就同埋有一個叫郭大海嘅朋友仔呢就走去司法覆核啦。因為質疑佢歐樂軒嗰個議員嘅資格嗰單嘢，咁今日判咗出嚟呢就係話佢唔能夠得逞嘅。咁最好笑有郭大海呢仲話嘩最尾一刻呢我都要堅持我要 DQ 佢嘅咁樣。咁於是乎呢個記者都幾好笑喎，問佢就係話喂咁你即係問佢咪繼續要俾仲費呀、啊、你都繼續支持呢咁樣。即係發覺今時今日呢點解講呢單嘢呢，可能係人都知嘅，因為大家撳開 Now 嘅 TV 或者 Cable 都有講呢單嘢。但我觀察到一樣嘢呢就係話喺呢個建制陣營裏面呢，即係當佢哋呢大家都坐穩曬船，嗰啲維穩費甚至乎佢背後嘅金主都出曬錢，即係嗰啲錢即係出嚟選舉或者出嚟改變香港嗰啲 budget 呢都已經派到七七八八或者穩定嘅時候呢，竟然有啲人呢譬如王國興嗰啲呢佢即係標美會咁喎，即係盡最後一分力呢嚟攞個彩嚟攞個工作機會，就係、是、靠呢啲咁走去炒民主派。因為你而家見到呢好明顯呢建制派呢佢今次對個選舉都好滿意嘅，其實即係有咁多席，因為從來建制派即係民建聯為例啦，同埋工聯會加埋呢佢出咁多錢走去選舉能夠直選到嘅議席同埋我哋用嘅錢嘅比例呢同民主派之間呢係好唔成比例嘅，佢用咁多錢嚟搵呢啲飯桶走去選個成績都係咁少嘅。即係你又唔好話有謀論啦，即係自從有黃毓民之後呢絕對唔使用佢哋咁多錢頂都咪注意得到，係咪先？咁但係都能夠改變到嗰個黃金比例或者超越咗即係 50-50 嘅比例嘅時候，咁有啲好明顯個金主都睇得出喂有啲根本就養嚟都廢嘅，咁嗰啲就自然被淘汰㗎啦。咁兼夾而家好多時即係建制派呢已經是成功了大決的時候呢，往往阿長毛講一句嘢都冇錯嘅，即係呢佢同啲阿婆仔講呢喂你食埋啲蛇齋餅種梗係照食啦，有咩就攞到盡，但係你投票嘅時候必定要投民主派，咩原因呢？原因就係呢如果呢建制派得逞嘅時候呢，即係話呢佢俾咗著數你而你又得逞嘅時候呢交換咗之後呢 咁佢成功咗，你下次咪唔使即系唔使出咁多蛇底饼中，佢已经即系个席位已经得逞咗啦嘛。咁打完之后仲要和尚咩？即系等于我去灭虫咁样，俾咗两千蚊灭虫咁样，咁灭晒啲虫啦，咁啲虫即系连根拔起啦，即系连个种都冇埋嘅时候，咁嗰个灭虫公司就即系唔使做噶啦，即系亦都系个公平嘅交易嚟噶嘛，表面上。咁但系你对建制派并唔可以咁谂嘅。如果你想继续食佢啲蛇底饼种，你就要继续投呢、這个民主派，就唔好投建制派。喂，呢、這个系民间智慧嚟噶、哦，即系我至到而家都揾唔到一个破绽啊！咁但系你而家见到啦，当建制派稳占咗咁多席位嘅时候，而佢今次嘅选举嗰、那个。个成绩都颇为满意嘅时候，有啲多余咗啲，佢就即刻缩皮㗎啦。王国兴都咪缩咗皮囉，即係冇人 support 佢啦已经。咁所以即係呢个，虽然我而家听緊9/24嘅朋友呢，都我諗唔会投建制派啩。喂，如果呢度有人我嘅听众呢，即係而家 live 緊呢，你投票俾建制派嘅，请你举一举手啊。嗱，我唔会声讨你啦，当然即係我想即係攞个做一个 research 啦，希望大家能够，你我又唔识你，你又唔识我，你投咗建制派咪认咯。咁即係我都想听下你嘅理由㗎嘛，即係亦都我呢啲咁嘅节目得个千几人听，不足为患嘅，即係改变唔到个社会乜滞嘅。咁我都想有个新话题，有个新角度去了解下啊，点解你有咩理由会投建制派呢，或者好动听嘅理由，或者大家都好想听到一个新嘅諗法都唔定㗎嘛。咁所以呢，希望大家俾啲面啦，即係如果你投咗建制派嘅，咁请你啦，即係喺度同我吹两句啊，求下你啊。 Sharon 探长呢、這个互相狗吹嘅形式喺香港好少有，好特别。Sharon 我唔系成日听数字台，但佢哋好似好多中老年嘅死忠。可能嗰啲人听收音机听咗大班好多年，唔知我有冇讲错。Hendrick 以前网台很多嘢听，现在已没什么好听。 都唔系啊。 Sharon， 我投咗建制派，快扑街，哈哈哈。 哦，你投唔到就扑街嘅、哦。呢、这个强弱悬殊，你唔好咁自大、哦。喂，咁咧就似乎真系阿 Sharon 就纯粹系即系见到冇乜反应咧，就撑下场嘅啫，真系感谢你啦。喂，咁同埋我就即系我都亲历网台嘅兴衰嘅，真系即系最早嘅时候我听网台，我谂都唔系第一批嘅。我哋都系几时听网台啊？都系大概赌董。嗰陣時係即係沙士後啊，沙士前後啦，我哋開始聽網台啦。咁開頭梗係聽蕭若元嗰個台㗎啦，香港人網嘛。咁嗰陣時所謂多嘢聽呢，其實你回憶返呢，其實認真多嘢聽都唔可以叫多嘢聽，係叫多嘢啱聽啫。即係嗰陣時因為好多議題啦，同埋網台就專係講一啲主流台唔敢講嘅嘢啦。咁所以呢，同埋大家對社會時事、立法會裏面嘅運作，甚至乎個政圈裏面嘅瓜瓜葛，即係嘅瓜葛同埋嘅關係，大家都係好陌生嘅。即係我講緊零幾年嘅時候，零一二三嘅時候，咁於是乎呢，嗰陣時聽網台，大家嗰個聽法係唔同嘅，係好多人學嘢，同埋好多後起之秀係模仿緊啲嗰啲網台撚人嘅風格，因為呢從來都冇聽過呢鬧人係有人 respect 㗎嘛。因為中國人嘅儒家思想呢，鬧人嗰啲呢或者講是非嗰啲呢就必定係人格有問題㗎啦咁樣。喂，但係竟然呢有人呢鬧人，有好多人追捧㗎喎、哦、即係一個時代嘅變化嚟㗎當時。咁譬如就算我呢啲唔係成日講粗口嘅，以前啦，而家成日都講㗎，而家忍唔到。咁呢突然間聽到有人咁鬼爛口嘅，而爛口得嚟，你又會俾掌聲佢喎，啊咁得意嘅呢點解？嗱嗰陣時呢，嗰班網台撚人呢就開拓咗一個咁嘅世紀嘅，簡直係翻天覆地嘅世紀嘅，兼夾當時有社民連嘅成立 的诞生，就更加令到呢有很多年轻人呢能够充权啦，即是能够可以透过一些完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套路，去令到人给掌声，同埋攞到一些光环，甚至乎得到人好多人认同的时候呢，咁嗰个时代呢就人人都听网台啦，因为听网台呢就满足到我头先所讲嘅所有嘢啦。咁於是乎嗰陣时係百花齐放啦，又催生咗好多人会做节目主持啦，又兼夹个市场好似越来越大咁喎，因为好多人讨厌咗主流嘅电台或者电视台之后呢，就开始开始即是狂听啦，同埋开始有好多唔同嘅网台诞生啦。喂，等等先，唔好意思，我去斟杯水先。 哎呀，我讲唔到噶啦，我听你讲完之后，我翻。 因为呢监制讲的电话呢，而他讲的内容我又很想听到的，所以呢令到我集中不到精神，于是乎呢就我叫他删了门来讲啦，自私一点。咁我刚才讲到呢，即是因为很多年轻人呢透过这个机会充权，令到有些人成为政治的工作者啦，有些人甚至乎有政治助理啦，即是议员的助理啦，即是很多人加入了社民联这个圈子，即是最早的时候。咁于是乎其实成同埋败都是因为黄毓民同埋萧若元啦，我觉得即是我的睇法就是咁啦，即是 我当时的眼光。咁亦都係大家覺得係有希望嘅，當時即係因為立法會裏面呢一池死水，民主派越嚟唔係波啊，咁所以有啲進步嘅民主派改變立法會嘅文化，就好似台灣咁樣，沒有抗爭啊，有進步或者啊有改變咁樣，咁係一件好有希望嘅一個景象嚟嘅當時啊。咁但係後來大家有冇共睹啦，當出現咗人民力量之後呢，即係有分化嘅時候呢，就都将当一啲呢讲出嚟大条道理而亦都好有合情合理嘅一啲歪理呢，就如雷贯耳嘅时候呢，当一个人晓得利用三连音不停咁讲嗰啲佢认为有道理嘅歪理俾你听嘅时候，你又会信咗佢㗎啦，因为三连音嘅威力好大㗎嘛。如果唔知咩叫三连音呢，就听返我上一集呢就知道讲乜㗎啦。咁於是乎好多后生仔入世未深，同埋对政治唔好了解，同埋都好痛恨政府嘅施政不力嘅朋友呢，就会好投入喺个圈子里面啦。咁至于网台呢，由好开头两个网台独大，就成为雨后春笋 split 咗好多网台出嚟嘅时候呢，表面睇呢就好似一个进步啦，同埋一个好理所当然嘅一啲分裂啦。咁其实网台某程度同政党都接近嘅。因为做网台嘅朋友呢，当初嚟讲係欢迎渗透，任何人都做得嘅。因为呢所有嘢你讲嘅嘢你要负上一个责任呢，就係每一个听緊你嘅朋友都有权 challenge 你，都有权呢公开透过 social media 去数臭你嘅一个阶段嘅时候呢，咁一个恐怖嘅平衡底下呢，有啲有名望，有啲冇名望，有啲臭朵，有啲唔同嘅支持者嘅时候呢，就会自动分开㗎。咁另外一个网台分裂嘅原因呢，即係以我嘅深入研究呢，就係呢好多时做网台嗰个朋友，当你一个 nobody 嘅时候， day one 系 nobody 嘅时候，咁到 day 11或者 day 100嘅时候呢，哇，你有班听众鍾意听你喇喎。咁佢当时呢喺嗰个安全网里面呢就一时无两嘅，真係。即係我都曾经经历过晒呢啲嘢。即係我曾经一个 nobody 嘅时候呢，做下哇，大班俾面喎，就将我嘅创作呢不停咁样去复制啦，不停咁样搵啲唔同嘅人嚟 crossover 我嘅节目啦，就用咗个名啦，就兼夹呢就叫我上佢个节目度同佢做 做做 partner 啦，或者做下巴啦咁样，即系呢啲机会唔系人都有噶嘛。咁当时我亦都系觉得自己哇好搵劲，哇，即系由一个 nobody 变咗一个即系佢肯俾1500一集嘅主持人咁样。咁但系咧，我喺呢个环境里面成长咧，个心理都平衡啲，因为咧你出咗啲力，你能够吸到一啲观众，有人中意听你讲嘢，而你又有粮出嘅时候。咁但系对一啲冇粮出嘅网台嘅时候咧，嗰啲朋友咧个心理唔平衡嘅程度咧就更加白热化啦。点解咁讲咧？因为我眼见唔少网台咧，就好多原本系做紧推咪嘅，即系做紧呢个 operator， 即系因为当时咧都系想目睹亲眼见到一啲佢网络上面嘅偶像啦，或者一啲中意听嘅主持人啦，就啲潮走咗去推咪。咁推到阿咪呢，咁耐唔耐叫你顶两句啊，或者叫你顶个节目啊咁样。咁而你喺嗰一刻呢，你原本有一个歌迷咁变咗一个歌星嘅时候呢，咁你呢就好快呢就膨胀到一个某个程度底下呢。咁之前嗰啲人，你明明 day one 喺度，你係走嚟做听众，你係 fans 嚟嘅啫嘛，话无端端咁膨胀。咁我自然好多人，尤其是有啲 founder， 有啲平时睇唔起你嘅人，突然间你觉得佢睇唔起你喎。应该调转讲，因为平时呢嗰啲你嘅偶像，突然间你会即係膨胀嗰度有呢，觉得你突然间睇唔起佢喎。咁呢就变咗好多冲突就因此发生啦。咁你唔好成日都以为我发生嘅事啊，我见到嘅呢啲，即係唔系我发生喺我身上嗰啲。发生我身上嗰啲事呢都有类似嘅嘢，但我唔系讲緊呢个 case 啊。咁呢嘅时候呢，咁网台又容易分裂啦。咁原因呢，网台嚟嚟去去有啲知性嘅网友都係跟个节目，唔係跟个主持，唔係跟个节目㗎嘛。咁嗰个主持觉得唔爽嘅话，觉得不受重视，喂，点解我啲听众咁吹捧我啊，呢条友突然间成日针对我嘅呢咁样。咁于是乎呢，佢围埋唔同嘅听众鼓励下之下，咁可能听众又唔鍾意佢嘅对家嘅时候，佢又 split 咗一个新嘅网台。所以呢，曾经呢喺呢十年里面呢，不停咁样细胞分裂，就令到一个现象呢，就係好多唔同嘅网台，直至到雨伞运动啦。因为雨伞运动呢亦都係一个好多素材，能够令到好多网台能够表现嘅机会嘅。因为突然间网台嘅听众就係嚟自雨伞运动，即係补充咗一个膨胀嗰个人数同埋个比例。即係我点样讲呢，雨伞运动前董建华上台已经一个第一波呢已经膨胀咗，因为好多人需要主流以外嘅资讯，关心个政治之后，咁一路膨胀。咁好多主持人同埋好多听众，好多听众就变咗主持人，好多主持人就开网台咁样。即係所以呢，成个头先我嘅朋友就话，哇，网台曾经好多嘢听嘅，就係呢个时候啦。咁直到知道雨伞运动完咗之后呢，咁甚至乎有啲人觉得雨伞係失败嘅咁样。咁已经又 split 咗班啦。咁黄毓民呢，即係一个有资格攞大紫荆勋章嘅立法会议员呢，曾经佢呢亦都即係好多功劳啫，就令到呢个细胞加速分裂咗之后呢，咁就令到一啲大家都系性格巨星，大家都独当一面嘅时候，咁互相唔信大家喇。原因就係当一啲人对呢个社运热情不在嘅时候，咁自然听众就要争㗎喇嘛。喂，我咁多主持又咁少听众，尤其是我点解唔鍾意成日开口埋我都货金呢？原因就係你要人货咗金之后呢，你俾咗好多希望佢哋嘅。即係话虽然话系冇条件，你货金就冇条件，但对嗰个俾咗钱嗰个人嚟讲，佢某程度感情上，甚至乎实际上，佢都有理由或者好自然地对嗰个节目或者对嗰个台有期望噶嘛，系咪？咁当嗰个网台嗰啲人或者嗰个网台有啲咩行差踏错，甚至乎有一日我好鍾意曾俊华噶，喂，你点会成日喺度狂讲胡国兴噶咁样，咁又唔中意，又分裂咗一班咯。咁再系不停咁样选好呢啲人嘅时候咧，佢将一班原本好热血、原本好有对社会、对社运好热情嘅朋友散晒、打散晒。因为每个人当你做紧 operator 嘅时候，你可能同时对几个唔同嘅主持人 嗰、那个讲法都系 buy 嘅，我自己慢慢分析嘅。呢、这个作为听众亦都好常见嘅，即系我听郁文又听阿老萧，因为佢哋唔妥唔关事噶。第一就系娱乐，第二嘅啊，大家你两边唔同讲嘢都有啲见地、哦，都有啲道理、哦。咁于是乎咧，能够凝聚嘅机会都多一多咗少少嘅空间嘅。咁但系当人人有咗 Facebook， 大家咁自我，有咗大字报之后，人人都系 KOL 嘅时候，咁至到今时今日嘅同质嘅嘢就太多啦。因为咧，我虽然我同你 split 咗，我哋分裂咗。但我哋嘅睇法都有翻咁上下相似噶嘛，大家都对政府个怨气、对政府个不满，或者对时事嘅睇法都好相近嘅时候，咁大家未觉得而家冇嘢听嘅，其实唔系冇嘢听，其实个个都系讲嗰啲嘢啫，只不过系咁兼夹，数目上少咗，原因就系我冇做网台已经冇钱噶啦，我仲要光环同埋掌声同埋 like 都冇埋嘅，咁我做嚟做乜啫？咁所以咧，今时今日咧。经过十年之后呢，即是整个即是我经过一个我好甩咳同埋好简短嘅讲法，即是呢个我睇法啫，即是当然大家可以俾好多唔同嘅 input， 或者同我唱反调，咁睇下出入几大啦，因为人都有盲点嘅，包括我头先朗朗上口讲出一大班理由，都有亲身嘅经历同埋分析嚟嘅。咁如果大家有啲嘢睇法唔同呢，可以继续喺度留言，咁我饮下水，睇下大家留言，睇下大家有啲咩唔同嘅睇法，呢、这个都系一个享受嚟嘅。咁所以你快啲留言啦，留多啲言啦。 Henry Kim 香港人网和啲玩 like 最多 ，sharing 151 watching。粉底片，我因为黄毓民之听网台、sharing 上次探长讲过三连音，但唔系好明，有冇得示范下三连音同唔三连音嘅分别呢 ？Henry Kim 嘅试黐埋大班果边都变晒质 ，Jack Music MB 最近杜文泽搞网台，成人向 FACBLK 直播为主，昨晚果集，今晚扑野夜午夜，令人重拾当年听网台嘅趣味。因为咁讲事好听，歌台叫杜文泽呢数包大镬，揸住鸡毛当令箭，自以为系抗的烂细。 杜文泽嗰个台，我都啱啱都系前日先知嘅。咁希望佢做到个另外一个风潮出嚟啦，因为呢其实杜汶泽都几可悲嘅，我觉得即係佢其实我觉得有才华啦，同埋佢有魄力啦，同埋佢个性格上即係佢嗰种后生嘅时候经历呢，即係造就咗佢今日嗰种性格啦，即係我欣赏嘅。咁但係衰衰在呢，佢全部都系搭错船，即係上错车嘅。譬如你做主流嘅时候，咁又唔知咩因咩原因，就係俾一啲蓝丝或者俾一啲建制嘅人夹硬将佢归咗边，只不过系讲出一啲相对接近群众或者年轻人嘅一啲言论，佢系咪咁諗我就即係摸唔清啦。咁但係呢，佢作为一个好正路嘅一个市场上嘅举动呢，就係佢嘅客仔就係大部分嘅年轻人，而大部分嘅年轻人或者中坑啦，都系企喺即系监察政府嗰边嘅，即系黄丝嗰边嘅，可能系咁咧，佢就以为咁样冇死啦，因为佢嘅戏票、佢嘅消费者都嚟自呢个群组啊嘛。咁点知喺一个好唔正常嘅社会里面咧，佢会俾人哋牵连到翻大陆又翻唔到啦，又甚至乎有啲。搵真银嘅一啲广告商唔搵佢做广告啦，所以我淨係帮衬大发活，我就好少帮衬大家乐嘅，原因就係少少支持啦，叫做因为大发活要支持㗎，因为佢连咁样都肯搵佢做代言人，仲肯继续续约添，咁样好难得。咁但係到网台，佢其实杜汶泽都上过网台㗎，佢就係上热血公民，即係上嗰个咩即系就系热公民咯，唔系嗰个热血咩啊？即系嗰个台叫咩啊？热时报咁咧，佢又濑嘢啦，因为佢好明显掌握唔到嗰班人嘅即系好精准嘅 research， 而佢又归错边啦，又去咗热时报啦，咁样 而《月时报》摆喺度明就系、是、即系扇咗一镬啦，因为好多人都睇清楚佢嗰台戏，咁而杜汶泽又唔可以借助《月时报》就搞一个网台，除咗《月时报》啲 fans， 咁变咗都系几头唔到岸底下咧，佢都算唔好彩啦。咁啊，包大镬话揸住鸡毛当领战，以为自己系 KOL 的烂西啊！你想讲边个咧？系咪泛指嗰啲咧？同埋杰斯黐埋大班嗰边都变晒质啊！我老实讲，我真系一次都未听过，即系杰斯喺一 D 一百嘅节目。咁啊，可唔可以讲少少佢究竟点样变晒质咧？阿 Sharon， 你话上次讲三连音，但唔好明白我讲乜，有冇得示范下唔同嘅三连音嘅分别？其实好简单啫嘛，咩叫三连音啫？即系嗱，譬如。四拍四，嗱，首先用音乐嘅层面解释先啦。譬如四拍四系 1, 2, 3, 4，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咁样，由四拍到衍生八拍，八拍衍生十六拍，咁咧佢都有一个好稳定嘅一个速度，即系甚至乎系譬如你用120个 BPM 去，即系 BPM 就 bit per minute 嘅速度去演绎啦。咁其实就类似。人嘅心跳嘅两倍嘅，就即系话两拍就得一下心跳，咁所以人咧呢、這个速度咧就系、是、最 normal 嘅，听得最舒服嘅。咁譬如百二系大概几多啦？估啊 ，1, 2, 3, 4，一、二，嗱呢个一同埋一、三、一、三呢个就系大概心跳嘅速度啦。譬如当你系60或者60以上，咁所以咧仲用百二嚟120个 BPM 嚟做。呢、这个基准啦，咁咧，嗱，譬如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咁样有咩唔同咧？咁甚至乎嗱，而家呢个咧两个三连音就喺两拍里面，咁变咗咧嗰个拍子咧就喺一个好 normal 嘅速度里面，突然间变咗就。个目的系为咗咩呢？个目的就系为咗你喺一个好 regular 嘅时候，突然间你又能够喺个速度里面，但又能够凸显到你讲嘅内容，明唔明啊？咁样讲，即系话咧，黄毓民嗰三连音咧就系、是、我举一首有首歌嘅例子，就系、是、林九嗰只唔知叫咩流行歌。咁咧就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就是这样啦，即是那样是很很叮嘱你的态度啦，同埋好 announce 嗰几句嘢啦，譬如话好简单就係话喂你食咗饭未咁样，喂你食咗饭未啊仲唔食饭，嗱呢啲阿妈嘅叫仔嗰个态度呢就係、是、将 normal 嘅四拍呢喺四拍嘅时间里面变咗三拍呢，就有一个特别嘅好 highlight 咗嗰句嘢嘅手法嚟嘅。咁有啲人呢三句唔係两句又用三连音个态度去将啲嘢如雷贯耳咁样夹硬嚟 input 俾你嘅时候呢，咁对某啲意志力好薄弱嘅人嚟讲呢真係信晒佢㗎喎。係冇反问嘅余地㗎喎。你信唔信呢？咁所以你如果你唔信你留意一下，你听返旧嗰啲黄宗文呢你就知道佢嗰个威力有几咁大。 粉底片我都有睇到文集 ，William Sir 探长好 ，Hello，Sharon， 其实我唔系听咗网台好耐年纪咋，原来香港嘅网台已经咁耐历史，系咪主要都系用 YouTube 做媒介噶 ？Shik when call me radio， 系咪人个人感觉觉得 MIHK 嘅主持们有少少盲目，纯粹个人感受 ，Win Horn Maggot，Thanks you， 明白。 是不是的，我真的看演绎得很差，因为即我如果倾闲偈我演绎得好一点的。喂，那么呢我想讲一下阿湘呢，你就说 网台的历史，其实网台呢用 YouTube 的历史真的不是很久。其实我在城寨的时候呢，即是可能几年了，是2013年13至14到呢， YouTube 呢才开始可以 YouTube 做到 Live 的。咁呢我就算係最早做 live 嗰班㗎啦，因为 StageTube 嘅 YouTube Live 係更加早嘅。咁就开始呢就 popular 起嚟啦。咁以前嘅网台呢就多数人係自己起个 server， 咁呢就将啲 archive 呢就 host 喺嗰度。咁嗰陣时 live 嘅网台真係极少嘅。咁呢就 host 喺自己嘅 server， 嗰度有咩好处呢，就係我唔知有咩好处嘅其实。因为嗰阵时冇乜公共嘅空间可以俾人储存一啲咁大量嘅wave file， 即係 audio file 嘅地方嘅。咁而家就平咗好多啦，因为个成本，咁所以有好多 archive.org 啊都可以俾你存一啲声音档案嘅。但如果讲到 live 嚟讲呢，就真係要去到13年先至有先普及到啦。咁如果 archive 呢就不嬲都有㗎啦，甚至乎我以前搞 StageTube 嘅音乐节目呢都係摆喺自己嘅 server 度嘅。咁后来去到嗰一三年之后呢，就当然连 YouTube 都好普及啦，人人都做到 live 嘅时候呢，咁先至开始好多 YouTube 嘅节目啦。YouTube 嘅好处呢就係、是、你 live 完之后呢，你咩都唔使做呢，佢会自动 save 咗落个 archive 嗰度，就同一条 URL， 即係同一条 link， 就可以 link 你live 嗰个节目同埋 live 之后嗰 archive 都系同一条 link 嘅时候呢，咁咪方便囉，又唔使钱，又唔使专登走去做好多好複雜嘅手续。咁变咗呢，有时有啲网台呢，即係啱啱开始有嘅时候呢，我都成日同啲网台嘅好友呢去推介啊 YouTube 有咩好啊咁样。但係呢，因为好多网台呢已经有一啲长期帮网台做緊嘢嘅专才呢，就走去帮佢梳理呢啲咁嘅複雜嘅程序嘅时候，咁呢佢哋接受唔到啲咁方便又唔使钱嘅嘢嘅时候，咁呢都曾经有好多网台呢好耐都唔 YouTube 嘅。原因就係呢，其实网台好多人事嘅关系㗎嘛。因为好多人会觉得呢，做一个网台有一个安全嘅位去坐喺度嘅时候，如果有啲唔使钱又唔使技术嘅嘢，就令到佢完全喺个丧失咗个光环嘅时候呢，咁我亦都见过好多情况底下呢，有好多呢啲人呢好唔开心嘅，而亦都係因为咁样呢就諗歪咗，又同个网台嗌交啊咁样，好多呢啲嘢发生嘅。咁所以呢每一个革命呢底下呢，我都见到有啲人事上嘅複雜嘅情况。於是乎令到我諗起一样嘢呢，即係原来表面上嗌口号嘅嘢好容易嘅，即係好多人话搞网台有个使命感，即係又就要改变香港嘅言论空间。咁但係去到自己嗰个位嘅时候呢，当自己俾人架空咗，或者冇咗个安全感同存在感嘅时候呢，就会諗咗第二样嘢㗎喎，就会离开咗个网台，甚至离开咗政党啊，甚至乎恶言相向啊，闹交啊咁样。即係我唔明点解呢，即係原本有一个好单纯嘅大家嘅无私嘅牺牲呢，去到某啲情况底下呢会变咗呢啲故仔囉。因为我听过唔止十个呢啲故仔。咁即係甚至乎你个 channel 开咗之后，个密码又有个人 keep 住咗啊，你同佢嗌一交之后，咁嗰个人又唔肯放返密码出嚟啊，咁又无端端有个双包嘅节目啊，又无端端又有啊上开呢条 link 睇緊呢个台又冇咗啊咁样。即係是不是中国人特别难处理，特别难 manage， 或者特别好难合作去为了一件事做一件好事而去一起走埋一起呢？是不是有些这些这样的考验都经不起呢？那好抱歉地，我见到真的太多了这些，那就不能尽力添。那所以最尾呢就令到我即是自己搞回一个 channel 是有理由的。那当然我亦都唔排除有啲人觉得我係好啦麻烦啦，去到边都衰到边嘅，即係就同人哋唔啱嘅咁样。即係你咁样諗我梗係好尊重啦，咁但係事实个故事并唔係咁囉。咁所以即係你係咁样諗嘅话，你係属于旧世界囉，老实讲。即係旧世界嘅人，或者你本身你都会咁做嘅人，你先会諗人哋係咁嘅啫，我相信。咁我都唔係太介怀嘅，因为呢有好多时呢我睇返 YouTube 嗰方面有啲人 留嘅言咧，即系我都会 remind 翻自己咧，啊，究竟我系咪重蹈覆辙紧我头先所讲嗰啲网台嘅问题咧？咁我亦都好彩，即系经过反省底下咧，即系我谂到一个理由系 support 自己，我点解要不停咁样刷新一啲唔同嘅网台啊，或者去同一啲唔同嘅人合作嘅？咁所以至到而家咧，我系空前地史无前例地心理系最平衡嘅情况嚟嘅，呢个系。即系讲紧同人合作搞网台嗰啲嘢咧，嗰啲事宜咧，我就系正正因为我有咁多经历咧，就令到我睇见到好多唔同嘅风景或者唔同嘅 cases， 就令到我啊更加了解，更加揾得啱自己嗰条路咯，可能系。 Shake 换个数文集，应该系上 my radio， 佢系郁文基 friend。 哦 ，OK。 Music MB 邓模式网台始远自1994年开始，当时未有宽频上网，已经有人制作 podcast 放上网。当时以电脑节目主 sharing， 香港啲商人真系好扑街，用个人做广告都惊餐死。大快活嘅例子证明，根本唔使惊到咁，自己咬底。Sharing， 唔该晒，明多咗3年音。William 岁我2003年开始听老师要。Sharing， 唔该晒，邓模式话1994都已经有，难以想象。留人生大快活大陆无开分店。Wing Hong Mac 大八星印广东话。Jack Music MB 邓模式之后宽频出现 ，Akibo 开始搞视像式节目，云海是其中一个先锋者。Sharing 我即系一向主要系要上个别网台嘅网站听。 系啊，冇错。 Shake Winda 开探长，我系听香港人网先，同中意听老萧，不过自中假退休和屌人话佢系灯神，就冇再听佢。Sharing 视像式节目系放喺网站俾人睇。 系啊。以前啲搞一个视像式节目呢个成本好高嘅，因为呢我开头胆粗粗咩都唔识呢，因为我同阿邓武识比冇得比，因为邓武识就好熟啲 service 嗰啲嘢嘅，我完全唔识嘅，咁于是乎呢就租咗一个普通嘅 server 走去摆啲网上嘅节目，咁最开头 stage 出摆咗6首歌呢，第一日放上去呢已经第日就即刻俾人 cut 咗啦，因为佢话影响晒其他人嘅 traffic。咁我一头雾水啦，咁佢解释俾我听好详细咧，就话咧个 server 唔系俾你咁用嘅，因为视像嘅流量好大嘅，咁咧你只要一首歌嘅同时有10个人睇你首歌嘅时候咧，我哋其他嘅客就唔使用噶啦。咁我跟住问佢点样可以解决咧，佢俾多啲钱咯，你自己买个 server 你自己用，你影响唔到人啦。咁样，于是乎咧开头搞 stage soup 咧。我系倾尽咗我嘅身家咁滞嘅，即系攞好多钱嚟买 server 啦，好多器材啦 ，cam 都买几部啦，又要同人讲到牙血都出埋先，问人借到场啦，仲要就时间啦，仲要manage 嗰啲 band 几时嚟拍啦，咁样。可能我而家讲嘅大家都一头雾水，唔知道讲乜，算啦，唔知道就算啦，即系呢啲都系嘅历史嚟嘅，因为同头先讲嘅话题系冇乜关系嘅，即系只不过讲起当时。其实用 server 嚟摆一啲节目咧，系一个成本比较高嘅方法嚟嘅。 郑同 M 爵士无钱无私付出，至少勾气。其实网台同教会运作一样 ，Jackpack 125我都觉得近年网台冇早2年咁精彩。Jack Music MB 邓模式之后，另一时进网台新浪网出现，但仍然未做到直播。现网台是网路供应商营运为主，观众依然小众。 冇错。 So message retracted。William So 探长点睇大陆的直播 ？Wing Hong Mac 明白少少，但不要再说。 真系坦白啊！咁唔明就唔紧要嘅。喂，咁咧大陆有咩直播我真系唔知道，系咪嗰啲咸湿嗰啲直播啊？17嗰啲啊？我唔完全唔知道，因为大陆嘢我尽量都唔睇嘅，即系有时唔好彩喺 Stage Two 唔喺 Facebook 睇到少少咧。我顶唔顺嘅，即系啲品味真系低俗到咧，即系我唔敢讲大陆完全品味低俗，咁但系我唔知点解睇亲喺 Facebook 嗰啲都好低俗嘅，都系啲农民嗰啲生活嚟嘅，即系整蛊人啊， 就同埋沟女啊咁样揸波啊咁嗰啲，屌唔知有冇好睇？可能我 get 唔到佢哋啲幽默感啦。 Jack Music MB 邓模式，后来由剧部和新浪网不制造节目网台人转为打游击自录节目，放在网页供人下载。 哦，系啦，即系差唔多啦。如果讲翻网台历史，我谂呢度应该冇人够邓模式咁熟噶啦，因为94年喎，大佬94年啊，我嗰阵时啱啱搞紧 Local Records， 咁我曾经咧试过咧就网页里面呢就有摆一啲 live 嘅片喺度嘅，即係我哋玩 band 嗰啲呢，咁嗰陣时嗰个 hit rate 即係个 view 数即係得两位数嘅啫，因为唔係人人嗰都 carry 到嗰条片，虽然嗰格嘢得咁细，但都唔係人人有机会睇得会睇囉，其实因为嗰陣时仲係用緊呢个数据，咁我 day one 我就係一个视像即係玩 visual 嘅人嚟嘅，咁所以我就First priority 梗係搞畫面先嘅，咁但係當時唔係嗰個 moment 好明顯。有啲家事啊，唔好意思。OK， 一陣先。 Sharing 话：原来咁搞个网站咁高成本。Jack Music MB 邓模式呢种形式就是而家大家认识网台初型。Sharing 话：唔系喺网页睇，系要下载。 嗱，我就好蠢嘅，我嗰阵时我唔识整喺网页下载嘅，我净系识 paste 喺个，因为好识好简单 HTML 咧，就系、是、一段嘢。去到某个位就摆个 QuickTime 落去咁样，同埋我嗰阵时用啲好简单嘅 tools 去整 HTML， 我唔识就咁打咁，因为我唔识曲噶嘛，咁于是乎咧就有限都做到嗰啲嘢。 Hamishman 大陆嘅女主播可能比较重，因为成日都冇衫着。William Sir 本人有在大陆直播玩下，不过主要睇足球直播。 嗯，即系都系非法嘢啦，系嘛？足球直播点会系合法噶？因为人哋唔知嘥天文数字走去买个播映权噶嘛，咁所以呢啲咪就系、是，唉，都唔识讲。即系喺大陆做一个正人君子好难嘅，真系。 上次我有睇过下大陆有一个叫冯提莫嘅人，佢主动唱歌。 哦，咁所以咧，大陆嘅嘢咧就喺九七廿四系有少少，即系你讲多啲啦，因为我又唔会上嘅，咁啊可能有人中意听啦，但系我就答唔到爹嘅，真系完全一嘢都答唔到爹。因为我睇简体字都有问题。 Atmosic MB 邓模式，相信大家未必估到，首个较有规模嘅网台系公民党搞的。 哦，系嘛？因为可能公民党用到嘅钱多啲咧，会唔会？即系佢哋，即系佢哋，因为佢哋嘅收入比其他搞网台嗰啲人会高啲啦，咁。可能佢即係揾到一啲靠得住嘅公司幫佢寫都唔定嘅。咁但係咁，我成日都聽到一啲做網台嘅天才呢成日都話 content is king。咁呢即係個網，即係最緊要啲內容嘅啫。你個網台搞到靚都冇用嘅，就冇人聽，或者啲人唔好聽就食屎啦咁樣。咁呢你又唔可以反對呢種講法嘅 content is king。咁但係quality 都起碼係 queen 啦，係咪？咁但係呢嗰啲成日話 content is king 嗰啲人咧，就完全係冇你個 queen 嘅，因為我識得好多，即係以前啊，講緊十年前啦，好多好自負嘅網絡主持人咧，都係咁講嘅。但係屌聲錄撚到咁樣啊，啲畫面就衰到咁樣，點聽啫？咁你話佢又話 content is king 咁樣，我哋唔介意呢啲嘢嘅。咁我覺得真係中國人做嘢就係咁噶啦，差不多先生。因为 content 系咪倾咧？就好睇你嗰个主持人有冇天分，有冇触觉。咁有就有，冇就冇。咁啊，好难喺里面 train 到嘅，即系你可能好难啊，仲可以讲好啲添得唔得？你叫黄一文，喂，黄一文，你讲得好好，大佬有冇讲好啲添咧？唔得噶嘛，已经够好啦嘛，系咪？咁但系个 sound quality 同埋个画面质素系大大可以透过一个取舍就改变到，但系佢哋又完全唔 care 噶，即系系咪当啲人傻先？咁所以好多人又认同佢哋话 content is king 嘅话，咁所以香港嗰啲咁嘅网台啊，搞到啲画面鬼五马六啊，咁样冇乜改变，冇乜改进啊，就咁解咯，因为啲观众啊接受到啊嘛，真系。 韦信旺嗰次系公民党唯一一次行得快过大众。 哦，系嘛？ 受冯莫提系斗鱼一姐。 唔知系讲乜话？冯莫提系斗鱼一姐啊？唔知系讲乜话 ？William So， 具体啲得唔得？我句句都识读，但系真系唔知点解喎？系咪我真系有啲嘢 miss 咗咧？ Giant Show 大陆有好多球赛免费的，香港要翻墙入，一系好贵的。Now then Jack Music MB 邓模式慢慢论证网台较多，粤 Q 仔的71台，萧定一的香港人网，但以娱乐为主 ，Sharing 唔系喎。岔开一下，探长，我仲以为你经过之前嘅经验，以后唔打算搞网聚教啦。见到你文面书个 post 有啲惊喜，虽然未见过大家，都想嚟参加，希望安排到时间。顺吹逢题目都系唱人哋啲歌，可以再接揾到佢啲嘢。 哦，多谢你推介先，但系我就唔会打算去揾嘅，因为真系完全冇兴趣喎呢样。咁你都推介俾朋友啦，因为呢度可能有人又同你搭到嘴嘅，因为我觉得听普通话呢同听英文对我嚟讲一样嘅，即係都系唔系好熟啦。咁但係相对个人感觉啦，即係个品味，我一定系揀中国或者香港以外嘅嘢听就好过，即係首选梗系听本地嘅网台啦，或者本地音乐都我都会听嘅，咁但係我質素为主呢，咁我即係你话武断或者话自负啦，即係觉得大陆嘢嗰啲品味对我嚟讲係唔好啱我囉，真係 sorry。上次好似係咪你介绍我听个忐忑定唔知咩有个大陆歌星呢，即係 up 嗰啲唔知咩话嗰啲呢，咁佢啲質素都唔差嘅，即係喺中国嚟讲算好嘅，但係放眼国际就真係差咁绝囉，觉得泄漏咁滴囉，真係。岔开一下，其实呢经过之前嗰啲教训呢，我今次已经同网友阿May请教过呢，即係点样可以令到我唔使咁激心呢，或者咁重负担呢，咁原来好简单嘅啫，即係我諗咗一年啦，即係我啲转数比较慢啲呢，一年之后呢我先觉得呢，原来呢我为咗防止一啲有啲朋友无端端空降加入呢，即係我唔係唔想佢嚟嘅，问题就係我需要 commitment 嘛，即係你讲咗嚟就嚟，你冇讲就当你唔嚟，咁我要预一个地方啦，要安排，即係最主要係个地方同埋时间，同埋订张台多唔多人我都要预先知道㗎嘛。咁但係Sharon 问我点解31号截止，因为我要嗰日 confirm 有几多人我订台㗎嘛，因为嗰间餐厅唔系我开㗎嘛。咁我唔想到时打开到门咁样，喂你啲人嚟咪嚟，唔嚟咪唔嚟囉，即係我就真係食唔起呢种咁嘅咁论尽嘅情况啦。咁所以呢，去年呢我觉得係一个教训囉，就係一啲有啲朋友冇报到名就嚟咗啦。咁我点解要收钱先呢？因为我要 confirm， 即係人数係因为咁样 confirm 咗，我相信大家俾咗钱会上心啲啩。咁你俾咗钱唔嚟，咁又要 refund 返俾你，我都好唔方便㗎嘛。咁所以呢，今次我就所有唔係全公开囉，我公开咗话想食餐饭倾下偈。咁但係呢就要过咗钱先至作实嘅。 咁唔係因為我好貪錢，我想袋啲錢喺度，我開心啲。我只不過係想考驗下大家決心，即係雖然幾百蚊對某啲人嚟講唔係啲乜嘢，咁但係都有個 commitment 咯。咁變咗我容易預人數啦，同埋我覺得喺咁嘅基礎底下都會嚟嘅朋友咧，即係我老實講，我都中意同招呼佢多啲咯。老實講，即係呢個唔係話我唔想招呼其他人，咁呢個相對嘅嘛，因為。即系呢个诚意嚟嘅，即系你又唔知得唔得啊？又到时先算啊？咁啊，即系多谢你先啦。咁我就宁愿即系谂清楚，或者你真系好有诚意先嚟咯。因为我系好有诚意咁样同大家食饭噶嘛。我唔系话哦，同你食，我是但咯，食就食啦。即系你唔见人有得你啦，你搵唔到我算啦。即系我唔想咁样啊。即系我想好 decent 咁样食翻餐饭，倾下偈，即系深入咁样。即系唔系话一个好冲动嘅咩？喂喂，我嚟，我嚟，我嚟咁样。因为经过上次嘅教训咧，即系我唔系话而家听紧我 live 嘅人都系咁样，就有个情况令到我措手不及啦。因为我公开咗个地址，又成讲到明有报名，我唔知道大家唔想睇字啊，定唔知咩原因。咁我唔系靠文字咁样讲，我点样同大家沟通到呢？即系总之好多令到我好重负荷嘅嘢，令到我几唔开心嘅。其实旧年咁，所以今次咧，我样样嘢都系。喺个 personal 嘅 message 嗰度作实就好过就咁哦，你举手咁样遇唔遇你好咧？咁样咁于是乎咧，即系大家拎出少诚意入咗数，咁我就自然会话俾你听喺边度可以即系聚一聚啦。咁样咁甚至乎咧，我有啲朋友我话咗俾佢听，即系例如包咩啊？包咩？包大人啊？唔系包咩啊？嗰位朋友叫做。包服唔系包大镬，咁你话有兴趣饮个 tea 咁样，我再 send 咗条 link 俾你，就叫你话俾你听去嗰度食饭，你唔知点解又唔复咁样，咁呢啲你既然唔复嘅话，咁我梗系当你唔嚟噶啦，咁于是乎咧，我唔排除咧，我 PM 咗大家嗰个地址咧系将会改变嘅，即系可能会去另外一间都唔定嘅，咁所以就。希望大家作实，作实我就会再复大家咯。咁而家咧都系得十个人报咗名，就同我个期望差唔多啦。咁我就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出嚟食餐饭，就饭聚下嘅话咧，咁就PM 我，就我会话个银行嗰、那个即系入数嗰个地方俾你听。咁咧大家就可以。接到通知，咁啊嗰日见面咁样咯，就咁、是、简单。即系我唔想将件事更加复杂咯，同埋我系唔系好识 handle 到一啲咁复杂而有咁论尽嘅嘢，因为我冇助手噶，监制就系做监制嘅嘢，佢就唔会帮我睇人数啊，咩都要我自己嚟，我自己订位，自己 book 台，自己叫送咁样成。咁所以咧，假如超过嗰个人数嘅话咧，我原本嗰个地方嗰间房都冇咁大嘅时候咧。我就有几日嘅时间咧，就考虑去一啲比较 open 啲同埋坐得舒服啲嘅地方。咁我31号截止嘅意思就系咁啦。我希望 Sharon 咧明白我嘅意思咯。 实上我接受唔到佛林啲质素，所以都冇听 William 瑞斗与是大陆直播啊。Henry Kim 探长有冇睇美剧《House of Cards》？ 冇啊， 超级正！顺便我都系见佢后生靓女就睇下，现在都冇乜理。Sharon 我都完全接受唔到 Foreign 嘅质素 ，Content is King， 佢嘅 Content 又 Prince 都唔到、啊。Sorry， 同埋佢嘅质素咁差，睇嘅时候其实几虐待。Sharon， 其实我个留言嘅意思系4月2日晚19:00公开报名，呢几只接睇落好似4月2日夜晚1900时先公开报名咁。Sorry， 哈哈。 其实嗰个分开两行嘅，咁我后来明白你讲乜啦，但系分开咗行行嚟读噶嘛，冇人叫你。一撚嘴咁讀㗎嘛，如果唔係使乜分到兩行啫。嗱、这、呢個呢就係、是、即係我對文字嗰、那個即係唔係好精通㗎，即係令到你誤會就真係唔好意思啦。但係其他人就明白我好奇怪，唔知點解。呢、这個先係令到我大惑不解嘅地方。Sorry 啊。咦 ,Nana 翻好冇。OK， 咁啊，差唔多啦。而家几多点啊？十二点几一点啊？咁我仲有啲咩未讲噶？啊，仲有。最近呢我睇到一个，哎呀我又唔记得咗 keep 住添，即係唔记得 bookmark 咗俾大家睇。佢就係呢一个台湾类似一啲旅游指南嘅一个 post， 我见到朋友喺 Facebook 嗰度。咁呢就大概六张到嘅图片啦，咁漫画嚟嘅。咁里面呢就係类似呢就係、介绍台湾朋友嚟香港玩嘅嘅一啲指南嚟嘅，咁佢畫得生動有趣啦，同埋好善意咯，即係唔似南方周末嗰啲，即係叫香港嚟食啦，正啊，平啊，去泳池唔使錢，定唔知十蚊啊咁樣，咁就引到好多人嚟去泳池逼爆或者去海灘扎營啦咁樣，呢災難嚟嘅對我嚟講，即係我覺得係災難嚟嘅。咁但係台灣啲朋友咧，我唔知，我懷疑咧，雖然嗰份嘢係台灣出嘅漫畫。我怀疑个编辑可能是香港人嚟嘅，因为下下咧都维护住香港，即系护短啊，简直系，即系例如话香港人咧就面临住种种压力啦，租金贵啦，又好多客人啦，速度好高啦，咁难免啲面口啊黑啲噶啦，咁样希望大家咧嚟香港嘅心态咧就唔系享受紧台湾方面嘅殷勤嘅招待，而系感受下香港嘅高速嘅节奏，去感受一下佢哋嘅生活咁样。哇，咁都讲得出喎。咁我即係首先就多谢嗰位朋友先啦，即係如果你咁样体谅香港人嘅话。咁第二呢佢就係讲香港除咗有石屎森林之外呢，仲有好多正嘢㗎，有离岛啦，有唔同嘅海边嘅风情啦，渔船啦，食海鲜啦，各样都好㗎。咁佢讲出香港嘅好处呢，即係对我嚟讲都陌生啦。咁尤其是令我最深刻嘅其中一幅插图呢，就係讲如果呢唔係佢话而家香港人呢嗰种外冷内热嘅原因呢，就係因为每日呢有85个大陆人呢喺即係北方落嚟香港同喺度占据香港人本身曾经拥有嘅资源嘅时候，你仲叫香港人点样可以开怀咁样招呼大家啦，希望大家体谅下啦，如果比着台湾系咁呢，我諗大家都吃不消啊定受不了啊咁样。我觉得哎呀好奇怪喎、究竟呢篇嘢，即係我当然睇到，即係如果作为一个淨係搵情绪嚟即係淨係招呼我情绪嚟讲呢系够有余嘅，即係我睇落都好舒服嘅，即係作为香港人，第一香港人有个优点我都好似好陌生咁啦已经。而佢香港人嘅缺点呢佢哋又包容喎、究竟台湾人又系咪咁諗呢？咁於是乎呢我就睇返嗰啲留言讲乜啦。出奇地呢即系竟然好多台湾人呢都觉得即系好体谅香港啊，仲话香港同台湾同心協力咁样，即系有个 sign 呢就是、一隻狗仔同埋一个人喺度揸手个 logo， 即系嗰个插图咁样。究竟佢觉得香港人好似狗仔咁可爱啊，因为觉得自己台湾人好可爱，香港人系一个即系唔知点啊，即系觉得奇奇怪怪嘅，即系对我嚟讲呢都几新鲜嘅呢个諗法。即系我首先我到而家都冇咩政府嘅批判，但系某程度单纯系讲嘅情绪呢佢绝对系招呼到我有突嘅。咁嘅内容究竟系咩来路呢？究竟系咪想曲线咁样即系对香港或者对大陆嘅不满呢，咁样即係大家自己睇下啦。因为其中令到几深刻呢，有啲人留言呢佢哋都 respect 粤语嘅。咁因为粤语同埋台语之间大家都有同一个命运呢，就係俾啲外来人改变咗佢当地原本有嘅语言。咁呢甚至乎台湾官方呢係唔承认台语嘅。咁但係香港都好彩地呢，官方呢就是承认英语同埋粤语嘅啫。咁但唔知点解呢，有啲天才呢啲扑街咁家产呢就将普通话呢夹硬怼落去，即係 adapt 落香港原本有嘅教育制度里面。咁我觉得如果你觉得学普通话发达，你咪自己叫个仔学囉，你使乜影响埋个政制啫，你使乜影响埋个教育制度啫。咁所以我呢样嘢真係好唔开心囉，对于作为一个土生香港人嚟讲。 Black 丑好耐无见， 喂系啊， 我终于有时间遇到你哥来， 喂多谢你， 我明噶，系觉得搞笑啫，哈哈哈，唔好意思探长，烦咗你添， 唔烦， 岁本人响美国生活无聊，会睇下大陆啲直播， 明白， 来信话我知。着著貓叔嗰、那個 Perry Lee 著著貓叔揾住黃 key point 就係要講明自己台灣嚟個待遇好好，係 係冇錯，呢個講漏咗。 喺香港做嘢嘅台灣人， 哦、 大鑊！我意思係請你食個下午茶，但就未有機會返港與你一聚。 哦，你唔喺香港， 著著同貓叔係兩個人，一個台灣人，一個香港人。所以佢哋个 page 啲嘢两个地方都了解。 张 做嗌香港的服务业差到等于等于 Jack Music MB 着着与猫叔系一对台湾和香港人的创作组合。Black 齐港币100元。 喂，多谢阿塔。 睇 live 支持下你。 你上嚟好过啦，如果支持我，咁当然你 sponsor 100蚊，我梗系好开心啦。喂，咁咧仲有就系阿 Black 谭，唔知大家有冇印象？佢上过嚟系真系九吹24嘉宾之中数一数二嘅靓女嚟嘅。如果大家想亲到嘅一面咧，就应该睇翻啲 archive 就揾得到佢噶啦。 喂喂，铺头喂！ 哦，其实我都未去过。喂，唔好意思啊，我都想嚟。我成日都行过黄竹街嗰头，想撞你铺头，但系始终我都冇个地址咧，同埋唔记得咗叫咩名。咁我叫阿监制提一提我先，下次去开。因为我而家成日都落深水埗嘅，因为而家搬近咗嘛。咁啊，雀雀与猫叔唔怪得知啦。原来猫叔就系只猫嗰只手，我明白晒啦，多谢。咁咧就系咯。如果有朋友有佢条 link 咧 ，send 俾我啊，咁我可以推介下佢。因为我觉得呢个组合系好得意啦，唔怪得知啦，即系即刻通晒，原来系咁嘅组合嚟嘅。咁啊，包大镬咧，因为上次咁啱你喺香港，原来系咁，咁所以唔怪得知你唔复我啦，咁啊误会咗，唔好意思啊。咁啊系咯，因为我呢排都几忙啊，因为好多嘢要招呼啊，咁所以即系好多人要招呼啊，咁所以。真係飲茶唔得閒啦，咁就約埋一次個啱啱假期完咗就4月2號，咁個呢就想約大家食餐飯。如果大家真係好得閒又好想出嚟聚下嘅話呢，就請你拎出少少誠意，或者即係認真地面對呢件事，就係、是、PM 我就擺低300蚊，就到時如果食剩嘅话呢，我会现场呕返出嚟就俾返大家嘅。咁当然有啲朋友嘅话，诶得啦，当 sponsor 咁我梗係欢迎啦。咁但係呢，我责任上食剩嗰啲钱呢，我都要现场 refund 返俾大家嘅。咁只不过嗰300蚊係留位费，希望大家即係体谅啦。咁就係当係 confirm 一件事咁解嘅啫。 韦信黄鸠股，台湾受日本文化影响较深，对犬嘅 perception 同大陆香港人唔太一样。Sharing 着着个面珠，以前初初开嘅时候我 like 咗，可以留言可以 like 或 share，后来无啦啦变咗唔可以 like 唔可以留言，只可以 share。请问有冇人知系咩事呢？ 我有啊， 系李探长嗰只唔系猫手嚟，哈哈哈！Lecter 你搬咗 office， 系啊，冇错，你睇个 background 都知啦，呢个几好，又有树木，又有呢个无敌嘅风景，唔错噶呢度。得闲上嚟啊，喂，你几时得闲？你话声俾我听啦，可以约你上嚟食完饭之后上嚟做个节目啊，搵马斌好冇？爆咗人哋老公嘅名添。 Gary Lee 探长，嗰只唔系猫手嚟，哈哈。 系 ，sorry， 讲咗唔知做乜。 搬咗 office。 系啊，冇错。喂，咁咧，即系希望大家睇下啦，都几有趣嘅。我想知道咧，雀雀与猫咩猫猫啊？雀雀与猫叔啊？咁咧，佢哋除咗讲呢单香港同台湾嘅旅游嘢之外，仲有主要系讲啲咩噶？佢哋个网页，即系佢哋 page， 我想知道。咁呢，另外有新聞都想同大家傾下嘅，即係想分享下，就是、H&M 呢，就今年嘅庫存呢，咩叫庫存呢？即係話佢嘅 stock 啊，即係唔係股票，即係佢哋嘅全倉嘅貨量啊，係超過40億美金喎、啊。你當佢10蚊一件衫啦，我諗 H&M 10蚊有交易㗎啦，美金啊。咁佢都有4000萬嘅 item 以上喎、啊。哇，你咪好恐怖先。咁呢，我覺得 即系呢个都系同大家个消费嗰个习惯同埋嗰个，即系今时今日嘅习惯咧，就系时装嘅嘢最紧要平同埋最紧要快，所以我哋叫快咩啊 ？fast fashion 啊，即系话买又买得快，着又着得快，抌又抌得快咁意思。咁咧最恐怖咧，我听到一个消息咧，即系佢新闻里面嘅内容咧，就系话喂，原来啲衫咧过剩。而又过咗时嘅话会点样处置呢，然后运返去瑞典就烧咗佢当柴咁样烧，原来发电。即係呢样新事物对我嚟讲呢就真係好新鲜囉，原来攞啲衫烧返去发电。咁其实咁样发咗电嘅电量多係划算啲呀，亦话搵啲慈善团体捐咗去俾非洲或者啲第三世界国家咁样划算啲呢，我諗运输都系几贵嘅，都系其中一个成本，咁所以我諗佢哋都有咁样諗过嘅，咁即系唔知大家有咩睇法啦呢个。咁总之对我嚟讲呢，即系最尾嗰个结局我真系好大快，即系好发人心醒嘅，即系点样烧咗去又发电都有嘅，真系一吹胀。咁所以讲嚟讲去都系，即系其实大家点样叫人唔好食buffet呢，就是因为人哋有预多一倍嘅嘢，就唔希望你投诉佢话啲嘢唔够食，就希望俾多啲封住你把口，咁你作为一个顾客呢，你食得好开心，食得即係冇 excuse 地觉得俾个 like 嗰间酒店或者餐厅嘅原因，就係佢食到你唔食㗎嘛要。咁我做衫即係做时装都一样，一间咁大嘅时装企业呢，即係下下你要嗰个款就冇嘅时候，又甚至乎成日都唔换款嘅时候，咁佢做唔到龙头咁样，佢就自然然諗一个用数量嚟克服征服你啲顾客嘅方法啦。咁其实我相信呢，这个手法呢都系嚟自有淘宝之后都系咁。即係有淘宝之后呢，你啲嘢咁 Q 平，佢大量咁样量产咗啲嘢，个价钱咪平啲囉。咁你买返嚟当垃圾咁就梗㗎啦。咁垃圾你可以抌咗佢咋嘛，你唔用屋企又唔够地方大嘅话。即係好不幸地呢，我自己都系经常买淘宝㗎。因为我买淘宝嘅理由呢，我唔系话同自己开脱啊。我买淘宝嘅原因呢，就系首先我真系好觉得嗰个地产霸权系好唔合理啦，即系同埋好唔对路啊。即系一间铺头，因为我都识唔少朋友系开铺头嘅曾经。咁好多已经打返工或者转咗行或者做网购咁样。原因就系呢，你嗰啲铺租贵到呢，以一个商品嘅微利呢，你係要不停咁样做契弟，咁样做好大量你先能够交到租。而交到租之后呢，一个唔觉意又过咗一个月啦，咁你冇钱剩啦，咁不停咁轮回，咁样不停咁产生一啲废物，原因就係为咗应付业主。咁网购有个好处呢，就係、是、你 startup 可以快啲囉，即係普通人都有机会做到生意囉。咁去用一个平嘅手段嚟招呼客人，原因就係、是、个来源地亦都係用啲好平嘅价钱去令到价钱，即係令到佢有得有生意做。但点解大陆嘅生产会令到价钱咁低呢？原因就係佢大量倾销去美国嘅产品呢，亦都係嗰啲咁嘅鬼佬 cheap 到讲价讲到好低好低，而令到佢哋要焗住要量产一个大数量先至可以咁低嘅货尾，而嗰边 QC 员过唔到骨或者开机做多咗嘅产品，咪拎去淘宝嗰度买咯。即系成个世界就系另一个浪费一啲天然资源嘅一个潮流咧，就系、是、因为都系由地产霸权引起一个大家浪费嘅诱因咯。我觉得系，即系咩都系赖佢噶啦。咁睇下你觉得有冇道理囉，我觉得我觉得係好合情合理嘅。即係如果唔係因为有呢个大量倾销要能够令到交到租呢个问题呢，根本上嗰啲嘢係冇咁平嘅。冇咁平係咪好处定係坏处呢？经过咁多年嚟讲，我觉得啲嘢平咗仲係仲大镬嘅。即係仲更加浪费嘅。反而以前啲嘢贵，譬如以前我係买日本嘢嘅。日本嘅水货係好贵嘅。因为淨係日本先有得卖嘅。水货要搵条友带过嚟嘅。咁就好贵啦。咁但係以前係好珍惜㗎喎。你无论一架 CD 机一架 MD 机一架雷射碟机你都好珍惜佢㗎喎。买个山水 HiFi, 你真係分钟听十年㗎喎。喂，但係今时今日你买啲咁嘅蓝牙喇叭仔，只要两个月唔见咗算跌咗算坏咗就抌。 我哋买相机器材嘅又系一样，嗰盏闪光灯好端端就唔用得，你都唔知点解嘅，你又要抌，因为你拎个整用贵过你买。而家就系咁嘅世界嚟噶嘛，咁所以啲嘢贵系咪一定系坏事咧？咁我觉得对人性嚟讲，可能唔系坏事嚟嘅，可能你会珍惜嗰啲物件，而人哋嘅造价亦都真系要咁贵嘅时候。咁所以呢、這个，唉，讲起共业又系同一个课题嚟。OK， 点解 Wing Hong Mac 咧？你嘢都未讲就拜拜嘅，点解咁得意啊？咁 anyway 都多谢你支持啦。 Wing Hong Mac by Y Wing Hong Mac T by Black 陈好啊，下星期四 系咪先 ？Chilled 三烧咗，我估系唔想俾个品牌啲产品摊在市场。Jack Must Say MB 著著與貓叔係 Pearson 嗰種生活趣味漫畫。 OK，Sharing says fashion 係好影響環境，但我唔知點樣先買到唔係 fast fashion 啡衫，唔廢啲高檔嘢喎。Chunk up nut cup round 你好，剛剛先收工。 哦，咁啊，收工你都嚟，真係都幾捧場啊！點樣唔？先买都唔系 fast fashion 啊，买美姿咯，美姿啲旧衫都几有型噶，咁可以帮衬啲旧衫铺咯。我以前都买过一次半次啊，美姿，因为嗰阵时拍嘢咧，我 partner 佢买道具衫都喺嗰度买，咁好似买一件半件咯。咁都系一个方法嘅，咁但系而家都好难抗拒 fast fashion 嘅，因为都系收入。与支出好唔相称底下，所以焗住要买啲 fast fashion， 即系呢个我都体谅大家，包括我自己，我都开脱咗自己，因为多数钱都系俾咗喺地产霸权，即系交租，同埋你食嘅食物都系嚟自超级市场啊咁样，咁你摆脱唔到嘅时候咧，即系唯有斋屌嘅啫。咁自己做到啲咩呢？唯一做到就係源头减费囉。即係你原本一季要买八件衫着嘅，你可唔可以出年要变咗四件得唔得呢？都冇话唔得㗎嘛。所以你见到我啲衫成日都 look 嘅，因为我得几件衫㗎嘛。同埋最惨就係旧衫唔啱着啦。变咗睡衣嚟㗎。尤其是啲褲真係冇用啦，捐晒出去救世军啦已经。我就一次开工呢，冇手优裤呢，条裤行下甩咗啊，几尴尬，好彩冇人睇到又黑媽媽。咁所以而家一条裤都不留啊，除咗啲瞓觉嗰啲橡筋裤之外。 Gary 呢產能過剩 ，Sharing 其實我想啲嘢襟用襟著多啲，雖然咁諗好落伍 ，Pat 入伍聽營棍夢工場以前234節目主持講 ，Zero 啲衫一斷咗碼就會全部收起曬唔賣，佢哋務求要啲衫齊曬碼 ，Sharing 而家 fast fashion 啲衫好唔襟，著一兩次就殘，攞命。 其实同淘宝啲货异曲同工喎，真系，即系大家都系大量倾销，但系啲价钱就做到好平，佢大家好快咁样换，好快着烂。而家冇襟嘅衫噶啦，我谂啊，除咗做衫之外，咁营棍梦工场234，我其实都想听你嘅节目噶，但系一次都冇听过。咁又话 Candy 成日推介嘅，咁但系我想知道而家234仲有冇节目咧？请问，咁仲有阿塔咧？如果你下个星期四得咧，咁我 mark 定你啦，咁样。咁我再唔使再约啦，咁我下次到时到下我搵你食完饭先开始啦，好冇？因为下个星期四我都照旧喺度做嘅。 韦信旺尤其啲冇乜 budget 嘅电影，响 Zero Agent 买完着完就退翻钱，最好做衣食住行。咁多年喺依咁多年冇乜加过价， 系仲平咗添。 今日 confirm 你个 OK 好啊 ，Sharing 用皮带嘛？ 啊系啊，其实我都想用皮带嘅，但系有啲裤系冇乜皮带扣，有冇皮带扣啊？啲裤？好似冇啊， 有 都有嘅，咁但系唔啱身，同埋啰柚个位要濑屎咁样，即系啰柚冇埋肉啊，阴公啊，咁所以喂阿塔听日 confirm 好啊， 咁系，咁所以咧，我觉得支持大家源头减废啦，即系可以用少啲嘅，尽量少啦。咁就尽咗力，咁好多嘢都大家改变唔到啊。虽然咩事啊？ 打交。 嗯。 三号， 多谢你啊！9527系 Sharon 六，其实仲有好多好襟嘅三卖，不过啲款老土。Pat 吴盈棍而家自己做，今日刚刚开咗新 YouTube channel。Wing Han Mackie T Made Next Why Tired S Ling Next。 死啦！点知你讲乜添？你知唔知啊？ 唔知 道。 咩 tired 啊？嗰个人。 唔知咁啊，算啦。喂，咁啊，差唔多啦，而家一点几啦。咁啊，睇下仲有咩话题先，差唔多啦。咁系咯，再叫人食饭啦。咁啊，嗱，31号咧过咗咧一河就会走去 book 台。咁而家咧有过咗数嘅朋友咧有10位，咁啊连埋我同埋监制12个。咁咧我原本要去嘅地方咧，都仲可以坐到12个嘅嗰间房，咁但系假若再有人多咧，咁啊梗系欢迎啦。咁但系我就再揾地方，咁所以希望大家踊跃。再讲多次，4月2号夜晚7点定7点半啊？七点啊？死啦，唔记得咗点打先。如果见到 Rebecca Lau 报名，咁但系咧，我一阵会 send 埋个 HSBC 嘅户口俾你，咁咧就 confirm 留咗位，咁我就会 book 台。如果唔系咧，我就唔会当你系 confirm 嘅。我仲未睇到几好添，死啊！睇翻之前个版先。因为好心急，佢就好慢嘅，唔知点解。原来系4月2号7点夜晚19:00。咁咧就如果 PM 咗我话报名咧，我就会 send 我个 HSBC 嘅户口啊。其实而家 send 都得啦。嗱，呢个咧就系 for 报名嘅，即系假如想犯罪嘅话咧，就请你喺3月31号之前咧，就入300蚊去呢个户口，就作留位费。咁之后呢，我就会话俾你听去边度食饭㗎啦。咁呢就希望啱食啦，因为就唔到咁多个人嘅。因为我尽量去啲地方呢，又有斋又有肉又有菜又有鱼嘅地方啦， ok? 即係食大包围啦。咁唔会话专登就食斋，有啲人冇肉食会死㗎嘛。或者有啲人冇菜食又死㗎嘛。咁所以呢我都尽量带路嘅。咁呢即是最初决定呢就是食啲韩烧嘅自助餐咁样。咁虽然係好浪费资源嘅，但係大家食少啲，唔使嘅专登即係一次半次冇所谓啦，相同标准啦咁样。咁所以呢我见到有朋友想留位呢，就 PM, 就去我 Facebook 个 page 里面 message 我，即係私信我，咁呢就话你报名，跟住呢你入咗300蚊就作实。咁样咧，我就会即时 send 条 link 俾你听咧，喺咩地址度集合嘅咁样，时间就唔会变噶啦，地址就可能仲会变嘅。 但都喺嗰头啦， 系啦，都系嗰头嘅，都唔使专登搭车嘅。 Sharon， 多谢你啊，9527，唔该晒，但系我真唔知边度有咁老土，当然唔好啦。花 Jack Music MB 邓模式 ，Sharon 先留位后入数，定先入数后留位？ 吓、啊，呢、這个问题啊，我唔明白你问乜、啊？入咗数咧，就当系真系留位嘅。咁我先，即系我因为 book 台嘅时候，我要话俾人听几多个人噶嘛。咁你留咗位，咁我咪等你入数囉。入数之后呢，我咪 count 埋你内囉。未入即係唔 count 囉。咁样囉，就係咁简单啦。咁我唔知点解係咪表达能力有啲问题呢，定我同阿 Sharon 唔係好溝通到呢，对唔住啊。咁仲有係啦，黄飞讲咗啦，北京同梵蒂冈就唔使讲啦，即係大家都愤怒㗎啦。咁最新嗰單嘢就真係仲撒谎。 系咯，差唔多啦。欧乐轩就讲咗啦。喂，咁我今日讲嘢讲晒噶啦噃。咁啊，唔好话冇话题啦。咁啊，尽量满足大家啦。咁时间又差唔多啦。咁你可能问我点解下巴损咗嘅？因为咧，我用嗰个扫把开始唔理咧，我就使用第二个 angle 去刮佢咧。一刮，哇，三条痕系咁飙血，就系、是、咁样啦，好痛。不过而家唔痛啦，嗰下好痛。OK， 咁啊，时间又差唔多啦。咁啊，希望阿塔咧听日 confirm 我下个礼拜得啦，因为呢度咧。都搬咗嚟都未试过女性呢做嘉宾嘅，靓女就更加唔好讲添啦。OK， 咁又系时间讲拜拜，希望大家报名就要快啦。好啦，再见。 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